赴港休整申请，同时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人权观察、自由之家等非政府组织实施制裁，形容这些组织在香港修例风波中表现恶劣。外交部表示，这些非政府组织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反中乱港分子，极力教唆他们从事极端暴力犯罪行为，煽动港独分裂活动，对于当前的香港乱局负有重大的责任，认为这些组织理应受到制裁，必须付出应有的代价。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干燥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各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50%以下。在下午四点，强台风北面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早晚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展望星期三早晚清凉，星期四有几阵雨，气温进一步下降，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4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44点，升98点，总成交金额670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5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05点，升2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95.5，跌2.9。腾讯控股333元，升1.2；美团点评104.7，升1.5；中国平安89.55，升0.5；融创中国40.8，升2.65；友邦保险78.9，升5；石药集团17.84，升2仙；盈富基金26.65，升1.5；小米集团8.93，跌2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29，英镑10.105，瑞士法郎7.83，澳元5.312，加元5.893，新西兰元5.061，欧元8.622，每百日元对港元7.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75。日经平均指数报23,529点，升235点。港金现价报13,60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5.87美元，卖出1,456.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讲铁路交通方面，港铁各线轻铁和港铁巴士恢复正常的服务时间，不过东铁的大学站仍然是关闭的，另外个别车站的出入口都会暂时关闭。巴士方面，部分路线暂时是暂停服务和需要改道行驶的，请各位乘客留意运输署的网页。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交通是大致正常，不过出去尖沙咀方向的出口的车龙就比较慢车些少。东隧港岛入口开始多车了，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南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香岛小竹挤塞，龙尾深水湾烧烤场。在九龙方面，观塘道油塘方向近裕民坊多车，龙尾接近德宝花园。伟业街去敬业街，龙尾就接近九龙湾验车中心。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都是慢车的，龙尾接近面粉厂。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挤塞，龙尾断断续续排到九龙城回旋处。窝打老道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六轮街多车，龙尾太子道西。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都是多车缓慢，龙尾接近苏屋村。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油麻地方向龙尾喺理工大学湾位。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多车，龙尾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城门隧道落车愉景新城去屯门，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揸车朋友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5:38，听朝早日出嘅时间系早上6:4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研究紧就系公务员应唔应该宣誓效忠基本法同埋香港特别行政区。吴女士啊， 要上下齐心，咁样先系一个对住老板嘅态度。 陈太啊， 我冇话唔效忠你，但系问题如果政府有啲施政上真系唔公道，或者有啲处理得唔好嘅，点解公务员唔可以表态呢？ 星期一至五黄昏5:00至8:00，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B B 未出世嗰阵，我哋都担心凑唔掂噶，点知你哋仲紧张？ 梗系，我哋个孙噃， 你哋凑得好好 ，B B 开心又健康。 我哋仲上咗社会福利处网页，揾育儿课程资料去上堂学新嘢，睇住个孙大，我哋不知几开心。 有你哋帮手，我哋翻工就放心啦。多谢你哋。 想知多啲，上社处网页睇下啦。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获。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咁，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咁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责任。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 星期一的下午5:12，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的。现在的温度呢摄氏19度，相对湿度5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的。咁大家都留意到啦，就是今日开始呢个天气似乎是比起上个星期呢就更加凉了，尤其是呢是一早一晚。根据呢天文台的天气报告啦，早晚呢天气是清凉的，市区的最低气温温咧，朝头早嘅时候咧，大概系14度啦。咁啊，新界区咧系再低多2-3度嘅。咁而今日嘅最高气温咧，大概就应该系20度嘅。咁根据天气展望啦，星期三咧都系会朝早同夜晚清凉，而星期四咧就会有几阵雨，气温咧会进一步下降，请大家咧留意住天气变化啦。今日第一个小时啦，不如同大家咧先讲一讲咧新一年度嘅经济数据啦。因为呢今日呢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啦，就连同政府的经济顾问呢出席了呢是立法会的财经事务委员会。咁一来呢就是要同议员呢交代呢最新的经济数据啦，二来呢亦都是就住新一份的财政预算案呢是提交一些背景资料呢展开咨询。嗱，而家嗰个经济数据是点呢？就似乎不是太理想。根据政府的文件所写呢，就是香港的经济 咧喺2019年嘅第三季啊，系按年收缩咧2.9%嘅。咁而就系本地生产总值咧喺第三季咧，亦都系显著收缩咧3.2%嘅。咁由于咧根据即系政府嘅定義咧嚟計起上嚟啦，咁佢哋就話咧係顯示香港已經係步入衰退，亦都係2009年以嚟咧首次嘅。嗱，其實咧呢個嘅經濟數據亦都受到外圍啦，同埋本港內部嘅經濟環境所影響啦。外圍咧包括咗啲咩嘢咧？就係、是、中美之間嘅貿易戰啦、英國嘅脱歐問題啦、中東嘅地緣政治嘅影響啦。咁所以其實就算喺外圍嚟講咧，即係全球經濟嘅增長咧，如果根據翻國際貨幣基金會嘅預測咧，都係放緩咗嘅。咁另外就係咧係如果我哋睇翻咧香港嘅內部嘅問題啦，嗱整體嘅貨物出口咧喺2019年嘅第三季嘅跌幅咧就扩大到咧系7.1%，咁呢个当然又有外围嘅因素所影响噶啦，咁但系内部咧就系、是、譬如喺旅游业方面啦，由於咧依幾個月以嚟啊嘅社會事件啦，亦都令到咧香港嘅旅遊業咧係嚴重受挫嘅，旅遊服務嘅輸出咧係急挫咧32.2%嘅，咁呢个亦都系反映咗咧客运啦，同埋货运咧往来都系疲弱嘅，而内部嘅需求，譬如内部嘅消费嘅开支咧，亦都系大幅减弱啦，系跌幅咧达到3.4%，亦都系2009年第一季以嚟咧录得嘅按年跌幅啊。咁啊，特别就值得留意就系零售销货量嘅数字啦，同埋食肆总收益嘅数字啦。如果根据咧今日即系最新公布嘅一个十月份啊，零售业嘅总销货嘅货值咧系按年急跌咗咧24.3%，系有纪录以嚟嘅最大单月跌幅嘅，比较咧亚洲金融风暴期间咧系更加差嘅。嗱，咁啊呢啲加埋起上嚟，到底咧会遇到一个点样嘅状况咧？政府估计2019年嘅全年嘅经济预测咧会系收缩1.3%嘅。咁此外咧，亦都根据即系财政司司长嘅估计啦，就今个嘅财政年度咧会录得咧财政赤字。主要即系有一啲嘅原因咧，包括就系头先除咗讲咗系经济增长放缓之外啦，亦都系受到系卖地啊同埋税收啊等等咧嘅影响嘅。嗱，咁啊，究竟点样即系听咗咁多嘅数据啦，点样处理而家嘅状态咧？政府系推出咗一个嘅纾困嘅措施，咁而家咧就仲喺立法会嘅财务委员会嗰度咧审议紧相关拨款嘅。但系除此之外，仲有啲乜嘢嘅其他办法咧？咁啊，今日咧亦都有一啲人士提出咗啦。喂，其实系唔系可以研究分期缴税咧？财政司司长就话，其实都会积极研究。咁啊，睇下即系会唔会最近有一啲嘅公布啦。咁同埋都话咧，电费同差饷津贴咧，亦都系喺考虑范围之内。啊，电话号码18721。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咧，发表你嘅意见同睇法嘅。电话旁边咧，我哋不如先请嚟咧，就系立法会议员经民联嘅主席卢伟国啊。卢伟国你好， 系喂， 系你好，卢伟国，系你好，郑燕平喺度， 系嗱，先大家听众好，系 你好啊，先讲一讲咧啲数据啦。我想问咧，今日政府所交代嘅数据咧，你哋系咪都心中有数啊？之前都。 其实呢就有关我哋第三季嘅无论喺嗰个本地生产总值就按年收缩咗2.9%，嗰个失业率上升到3.1%齁，咁係特别系即系重灾区嘅餐饮服务业啦，个失业率去到6.1%啦，系即系早段时间即系政府都已经系讲咗啦。咁其实另外你睇返呢嗰个经济而家香港面对内忧外患呢，其实就实际上已经影响咗我哋家庭住户嗰个即入息中位数㗎啦。因为第三季嗰个香港嘅家庭住户每月入息中位数呢是按年呢，如果讲是那个即名义增长呢是已经是负1.0%，而实质增长是负4.2%。 咁即係你睇到而家喺個嗰、那個市面上咧，就真係可以講係百業蕭條。我哋啱啱先至有個老友記講俾我聽，佢經營咗25年嘅喺西九嘅一間酒樓咧，喺11月30日咧就結業啦。 嗯， 係嘛？咁變咗你諗下一個經營咁耐嘅酒樓結業咧，其實佢哋一路以嚟同街坊嘅關係嚇，即係有個生計，如果係維持到嘅，都唔想結業啦。咁、一結業嘅話咧，就真係成班嘅伙計都即刻受影響嘅喎，所以個情況係、其實真係相當嚴峻。就你其實無論係建造業也好，你旅遊業也好咧，喺而家呢個特別係嗰個市面咧，仲係不時繼續仲有暴力衝擊嘅情況之下咧，就真係睇唔到嗰個復甦嘅曙光啦。 不如先關注一下咧交税嘅問題啦。咁啊，其實大家都知道即係。大家都等緊，即係政府嗰張嘅税單咧，話俾我哋知道咧要交幾多税啊嘛。咁但係對於一啲譬如企業嚟講咧，其實喺現有嘅機制之下咧，係咪已經有一啲嘅措施係可以令到啲企業唔使交咁多嘅預繳税噶啦？ 其實就政府嘅關於嗰、那個退稅方面咧，就都好正式啦。立法會喺早段時間亦都通過咗政府嘅嗰、那個修訂，就譬如嗰個退稅嗰度咧，政府都仲係講話最高20,000元，咁但係咧、就嗰個百分比咧就由75%咧就去100%，咁即係會講換句話講咧就。會多啲人有機會咧，即係攞到即係足係20,000元。咁但係當然20,000元都唔係高啦，同埋比以往有陣時即係更加疏爽啲嘅情況咧，其實20,000元就都唔係話大家好滿意。但係畢竟都係希望可以解困啦。所以經民聯咧其實就有個建議，今日喺事務委員會上咧，我都今日即係財爺啊、陳茂波司長嚟到咧，我都特別提呢個問題，係咪可以嗱即係？即係其實交幾多少大家心中有數啦，咁但係譬如好多都係1月份就已經係要交第一筆，4月份交第二筆嚇，1月份嘅比較大筆添，咁係咪可以容許延遲交税啊？譬如話即係延後6個月或者分期交税，咁當然呢一個係即係延後或者分期咧，希望係即係唔計利息添啦，咁即係變咗如果你話手頭上真係好掹掹緊嘅。即係呢一個，如果係財爺接納咁嘅建議咧，都係有啲幫助啦。 係、我見到咧有一啲嘅即係會計師行咧，佢哋個建議係進取啲嘅噃。佢就話咧係直情係全數寬免所有納税人嘅暫繳税，並且係向合資格嘅中小企咧提供免税嘅經濟援助，尤其是酒店同餐飲業喎。即係呢、這個 暫繳税就係另一個問題啦。 建議仲。 可以 好啲喎，係咪啊？ 即係其實個意思就係、無論你點樣計都好啦，即係話，譬如有啲暫繳嘅可以就即係暫緩或者唔俾。咁總之，你如果要交税嘅，你都係有一個所謂現金周轉嘅問題啊嘛。 嗯， 即係我絕對係唔排除有即係其他嘅喺稅務上嘅措施。咁正如我頭先都講咗，即係立法會最近都通過咗喺稅務上嘅一個修訂啦。咁但係咧，無論係計到出嚟，最終係叫做幾多都好咧，都仲係有一個時間上，如果要交嘅，我到時我真係守緊嘅。咁如果你話去銀行借嘅，咁又係要俾利息，咁係咪政府可以係為解民困呢？就係、是、會即係容許遲交，譬如話6個月啦，入邊咯有個現金周轉上咧，幫一幫啲市民，幫一幫啲小商户咧咁樣。 明白，但係點解遲交6個月唔直情即係暫緩1年咧？其實就算你立法會其他嘅一啲建制嘅同僚咧，都有咁樣嘅睇法嘅噃。 呢個即係容許起碼即係遲交6個月啦，即係但係因為嗱係咪能夠即係再延長？即係多啲咧，就當係要睇嗰、那個即係個別嘅實質情況。咁咪譬如話你俾6個月啦，咁如果真係仲有困難嘅，可以再申請咯。咁我覺得係喺呢個艱難時期咧，任何嘅各方面嘅措施咧，能夠幫得到嘅都係好事嚟嘅。 嗱，但係我睇翻今日啊，陳茂波司長咧，佢嘅答法咧就話積極研究係咪分期繳税，即係分期嘅啫，又唔係講緊好似你講話即係褪後嗰樣嘢喎。 如果睇你，所以分期咧點樣分啫？ 不如分开又系两三期吓。第一期咧要六个月嘅交， 就变相系迟交咗啦， 都得嘅啫嘛，系嘛？即系佢咁嘅口径咧，我听落去咧就有起码有松动咯，即系又有得倾咁解啦。 系， 如果佢话诶唔打交税系大家嘅责任咧，嗰、那个时间上就政府好难系延迟嘅。咁嘅答案就完全唔同啦。但系佢今日讲嘅口径咧，其实就有得倾咁解。所以我听佢咁答复咧，其实我觉得系有得倾啦咁样啦。 乐唔乐观啊？ 我都唔好难讲话乐唔乐观，但系即系似乎就系我听佢咁嘅反应，因为我今日仲提出即系其他嘅意见嘅，包括咧嗰、那个差饷嗱。當然差餉呢幾年呢都有一啲即係寬減嘅措施，咁但係呢係咪我就話呢，既然政府而家都話要減租啦，咁係咪直情喺嗰個差餉嘅課稅率嗰度呢都可以減呢？譬如起碼減一個百分點啦，兩個百分點啦咁樣。咁另外呢亦都政府其實喺八月都講咗，就話對於嗰個住户嘅用電呢有2000蚊嘅電費補貼，咁我都話啦，嗱呢個固然係好事啦，咁但係而家咁多商户經營都咁辛苦嘅，係咪呢一個嘅電費方面嘅補貼呢就都係應用喺呢個商户都可以呢？咁今日喺個財經嘅委員會上面呢提到呢幾個問題呢，陳茂波司長嗰個答覆呢就口氣都係比較鬆嘅，即係話佢哋都係積極去研究咁樣。 不過都仲有另一樣要考慮，即係如果係遲咗去繳稅嘅時候呢，對於香港嘅整体财政嘅影响会系点咧？因为亦都预计咧嚟紧会有财政赤字嘅。 嗱，即系赤字就另一个问题。咁但系政府，我相信喺嗰个现金流方面就并非好似我哋真系升斗市民咁紧张啦。所以咧，我嗱，因为其他嘅退税啊等等嘅措施咧系另一个问题。但系单喺现金流方面，对于升斗市民或者对于小商铺咧，系咪可以迟交啊、或者系分期咧？咁其实呢个就即系实质上帮到一啲咯。所以我哋要分开话具体系咪可以减，同埋另一个咧就帮个现金流嘅問題，即係兩樣嘢都要幫嘅。 嗱，你哋呢個就主要係針對中小企啦，就唔係講緊個人啦。咁但係之前亦都有官員話咧，喂，其實企業都可以買儲稅券嘅啫。 嗱，其實就即係你講好多呢啲方法，當然可以打。咁但係而家講緊打到埋身啊嘛，因為而家呢個經濟嘅下行咧，就真係呢幾個月間係急轉直下。同埋我相信喺年头嘅时间都冇边个预估到香港会出现一个咁大型嘅即系社会嘅动乱，即系引致到咧真系即系百业都受影响。就中美嘅贸易摩擦咧，就进而发展到即系咁嘅情况。咁就其实喺个国际嘅无论系政治经济嘅平台上咧，都真系好多系对香港系非常之不利嘅。咁呢个就唔理讲话，你以前就唔买储税券。我谂呢个讲法转头就冇乜意思咯，而家就系解燃眉之急嘅问题咯。 明白，唔该晒你，卢伟国倾到呢度，多谢晒你，拜拜， 拜拜。 吓，卢伟国系嚟自经民联嘅，各位嘅即系中小企有咩睇法？打嚟1872311啦。 今日新闻追踪。 2019年12月2日。朝早九点， 估计截至明年3月31日的财政年度，特区政府会出现赤字，是15年以来的首次。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经济环境转差，税收及卖地收入减少，加上年中推出纾困措施，估计政府将会在今个财政年度录得财政赤字，是15年以来首次。政府会积极研究推出更多措施。 税嗰方面啊，系咪可以俾大家分期去交咧？咁这个我哋会积极研究嘅。此外咧，电费啊、差饷呢啲都系我哋考虑范围里面。研究有结果之后咧，就我哋会喺呢方面做一啲合适嘅决定。 10点。立法会讨论吸烟修订条例草案，政府话若果非全面禁止另类吸烟产品，会失去以往控烟成效。 食物及卫生局副秘书长阮慧贤 实施一个全面的禁令，令到佢唔可以进入同埋植根喺我哋本地嘅市场咧，先至系最有效嘅管制方式嚟嘅。如果我哋只系用一个规管嘅咧，我哋可以见到就系我哋呢啲咁低嘅吸烟率，将来个成果咧一定都会系前功尽废。 12:30，空运牌照局话，香港航空嘅财政状况令人极度忧虑。如果未能在限期之前改善，会采取进一步行动，包括撤销牌照。今个星期六或者之前会公布决定。下午4:00，警方回应昨日在尖沙咀的反修例游行，在尖东施放催泪烟驱散市民的决定。公共关系科总警司郭家全， 有一批的示威人士偏离了原定的路线，行了上去红磡绕道的行车天桥，有些暴徒向橋下面的警察掟磚和玻璃樽，因此我們警方才要向行車天橋上面和附近的位置向暴徒施放這個催淚彈，而過程當中我們都發出了多次的警告。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1。嗱，其實頭先最尾咧就同阿盧偉國傾到一個問題，企業買儲稅券得唔得嘅咧？唔知究竟有幾多嘅老闆咧有咁樣嘅習慣咧？不如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本港零售销售数据连跌9个月，政府统计处公布10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01亿元，按年急跌24.3%，是有纪录以来最大单月跌幅，较亚洲金融风暴期间更加差，今年8月就是有史以来第二大跌幅。扣除价格变动，总销货量按年大跌26.2%，较9月的修订之后数据下跌20.3%。空运牌照局向香港航空牌照附加两项新条件，包括港航必须确保能够注入当局定定的资金，以及提升并保持现金至合理水平。如果港航未能够在限期之前改善，当局可以撤销或者暂时撤销牌照，星期六或者之前公布决定。牌照局形容港航的财政问题已经迅速恶化，至严重影响履行作为雇主支付薪酬的责任，以及能够持续提供航空服务的可能性，情况令人极度忧虑。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敦促港航需要确保乘客可以按机票条款继续行程，并且保障员工的福利。港航强调公司日常营运一切如常，又说通过实施节省成本的措施来应对财务状况，不时调整运营至应对市场的需求。警方昨天在尖东站驱散期间推跌一个跪在地上的女子，警察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江永祥表示，当时正进行驱散，片段所见有女子跪下，警员手持警棍在胸前戒备，双方有手部动作，会跟进警员在过程之中会不会无心推跌对方。江永祥提到，以往驱散期间有人以守护他人的名义站在警方的防线之前，行为极不理想，认为无论任何角色都不应该阻住警方做事，又指若果任何人不满警方的行动可以投诉。曾经在网媒报道香港反修例运动的一个印尼家庭佣工，因为工作签证问题已经被入境处扣留28日，他的一班朋友组成支援组到湾仔入境事务大楼请愿，质疑有关行动是政治打压，要求立即释放他，并且尊重移民工的政治权利。被拘留的印佣在本港已经工作10年，支援组指出，外佣忘记为工作签证续期并不罕见，雇主已经多次以书面要求当局为他签发续期的签证，但入境处没有回应。支援组说，事主被拘留期间被强迫签署撤销签证续期的申请，担心他最终会被递解出境。 入境处回复查询的时候说不评论个别个案，又说在处理每宗个案的时候都会以不偏不倚、公平公正的态度严格按照相关法律和既定程序，并且综合考虑所有相关的因素之后作出适当的决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早晚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展望星期三早晚清凉，星期四有几阵雨，气温进一步下降，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48%，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先啦，喺蝴蝶谷道噶。蝴蝶谷道去荔枝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咧，因为有意外啊，一大多车，亦都影响到呈祥道荃湾，由蝴蝶谷道一路去到枫力楼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噶。蝴蝶谷道去荔枝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有意外。一大多车啦。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慢线去湾仔的支路都是多车的。红隧九龙入口暂时是收费广场比较繁忙，七咸道北过海畅顺，但尖沙咀线就多车的，龙尾在芜湖街附近。九龙区的路面交通情况呢，而家观塘道东行去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一路去到彩云道，即係德宝花园嗰度呢，都系车多行车缓慢。窝打路道去沙田，跟住九龙塘洛伦街多车啦，龙尾排到去九龙医院。另外就是观塘绕道，观塘绕道西行转落去呢个九龙湾之路呢，而家都系多车嘅，龙尾去到丽港城附近。至于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沥源村就多车，咁龙尾去到大围铜锣环山路附近。安全车速报告有城门隧道落车愉景新城去屯门，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同埋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下，入读2020-21学年指定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42,800元或者74,600元的学费资助，视乎课程而定。现在就可以透过 Jupus 报名了，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计划的网页了解详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啦。頭先咧就講過有關於儲稅券嗰個嘅問題啦。事實上咧，其實喺11月初嘅時候啦，即係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劉怡翔咧，亦都係喺立法會嘅財務委員會上面咧，係講過呢個預繳税嘅問題嘅。因為當時咧就有多名嘅議員都提出咧，就話喂個經濟唔係好好，不如寬免今年嘅預繳税啦。咁嗰陣時啊，劉怡翔嘅説法就係話咧，呢一個係個大課題嚟㗎，要同咧稅局研究一下。而喺現行嘅機制上面咧，如果係市民或者企業佢哋課稅年度嘅收入咧跌咗超過10%咧，就是可以向税局咧申请暂缓缴税，咁所以佢就唔认为咧，即系预缴税咧系一个唔合理嘅措施。嗱，不过如果根据而家嗰个机制咧，就系如果你系申请即系暂缓缴税啦，就系要喺到期 繳稅日之前咧，就係向稅務局申請嘅，咁就可以提出咧，就係按分期咧繳稅嘅建議咧去繳交稅款，然之後咧就稅務局咧會按個別嘅情況咧就酌情審批，咁但係咧就稅務局咧會徵收唔多於5%嘅附加費嘅，亦都咧係喺繳款期限嘅限期日嘅6个月之後咧，如果咧仲未交嘅總額咧就會加徵咧唔多於10%嘅附加費，咁所以其實大家如果要申請喺現有嘅機制之下，我講緊現有機制之下咧，你要申請咧分期繳稅咧，就要考慮埋呢個附加税嘅呢一環啦。咁此外，頭先亦都講過啦，就係儲稅券啦。咁啊，其實而家儲稅券嘅利率咧，就即係都有所調升嘅。咁啊，劉怡翔嗰陣時都話咧，就係明白企業借錢交税咧好痛苦，所以佢就話咧可以向稅局咧係購買儲稅券。咁同埋佢亦都話，即係會研究一下啦，係咪上調咧儲稅券嘅利息？咁啊，而家嘅利息大概應該係0.25厘左右啦。啊，電話號碼18731，大家有咩睇法咧？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嘅。電話旁邊請嚟咧中文大學經濟學系嘅副教授莊太亮。莊太亮你好， 係陳燕婷你好。 好，喂，首先講一講而家嗰個經濟數據啊，你覺得政府而家嗰個嘅評估啊，首先就係嚟緊會有赤字啦，咁另外佢亦都預計咧全年嘅收縮咧大概係1.3%啦。咁你覺得即係呢個預測同你哋嘅估算如何咧？ 全年即系全年赤字咧，其实就政府有数据，我哋可能冇，因为其实仲有1、2、3月，我哋都仲未卖地啊，仲未收晒税噶嘛，所以即系政府可能系本身内部有啲估计啦。咁但系我觉得就唔系咁容易赤字嘅，因为我哋嗰个税收或者我哋政府收入咧，最大就系两个就卖地啦，咁第二就系利得税啊。咁利得税主要嚟自几间大企业嘅啫，咁基本上佢哋嗰个收入个利润其实就唔系咁大幅受呢、這个即系、就是、近期嘅社会事件影响嘅吓。咁啊，至于买地咧，其实而家仲有3个月啦。咁你而家未买，唔代表你嚟紧3个月买噶嘛吓。咁所以就我觉得系可能会赤字啦，亦都可能未必会嘅。咁政府预测-1.3%嗰个全年嗰个经济增长咧， 系。 咁其實就要假設第四季要負得好犀利，負3.幾咁先至得嘅，咁即係都其實都唔會差得好遠。如果第四季你見到10月過咗啦，11月咁有大三霸，咁嗰個影響都喺度嘅，咁再加上咧，其實嗰個旅客又個跌幅又增大啦，即係去翻跌到40%，咁所以12月嗰個數據都應該唔好嘅。咁所以政府話全年跌1.幾呢個係有可能嘅。 是哈，如果我哋睇翻咧，即系根据政府嗰份文件都有讲啦，就系有外围嘅因素啦，亦都有本地嘅因素嘅。外围嘅因素咧，就譬如包括咗系美国经济啦，同埋中美嘅贸易战啦，咁同埋亦都有脱欧嘅问题啦，以及咧中东嘅地缘政治啊。其实你睇起上嚟咧，如果中美嘅贸易战能够系处理到，唔使系加征关税嘅时候，系咪应该对于香港嘅经济嚟讲会系舒一口气啦？ 我谂唔系嘅，因为其实中美贸易战其实旧年年初吓或者开始讲嘅7月就开始打，咁就其实影响香港，如果纯粹系影响香港直接贸易就好微嘅啫吓，因为香港本身同美国直接贸易就好少嘅，主要影响个金融业啊、股市嗰比较多少，同埋可能外来嘅投资信心，可能投资本来系有，而家就少咗啦吓。咁就算即打落去，而家同埋而家贸易战，你话啲关税要收翻，基本上都好难噶啦。因為只有加上去嗰個可能性嘅，因為特朗普基本上佢都係好等錢仔嘅，所以我就唔覺得即係貿易戰突然間會停曬，然後關税突然間又冇曬。咁外圍當然佢有個影響喺度啦。咁但係短期嚟講，我哋嗰個零售業有個結構性嘅問題啦。咁再加上社會嗰個事件影響咧，其實短期嚟講都唔會話有一個好明顯嘅即係經濟正增長啦。咁但係問題我哋感受唔到啊，因為失業率都係升得好慢啊。咁基本上只要失業率大升嘅話，樓價都唔會點大跌。咁小市民其實就未必能感受到一個經濟嗰個下滑嘅。 係。如果睇翻你頭先所講零售業嗰個總銷貨嘅價值啦，咁十月份咧嗰個臨時估算咧就係301億，就係按年咧急跌咗24.3%。政府嘅説法就話有記錄以嚟 咧最大嘅单月跌幅啊。咁如果我哋睇翻即系其实我哋嘅即系销售业咧、零售业咧，亦都当然同旅游业息息相关啦。咁而旅游业咧，而家就系内地嘅旅客都系占咗我哋嘅大部分嘅时候，其实即系呢一个咁嘅结构性嘅问题，系咪都比较难去处理到咧？ 其实就因为去年我哋九月份高铁开咗啦，所以十月、十一月、十月之后嗰啲旅客系大增嘅，所以去年嘅年尾嘅基数系好大嘅，所以而家嗰个跌幅反而系增大咗啊，因为相对翻去年同期嘅跌幅，咁但系旅客唔嚟咧，呢、這个都系已经系即系短期嚟讲都系事实噶啦吓，咁但系个零售咧就唔系话完全因为社会事件为旅客唔嚟，因为零售其实就。今年二月开始出现负数噶啦，个跌幅啊，即系喺社会事件前已经系负数噶啦。咁即使社会事件过之后咧，零售都唔会话即系突然间变翻即系好高啊咁样。主要就系嗰、那个网购啊嗰啲结构性嘅嘅问题啦吓。咁我哋唯有希望即系社会事件尽快过去，然后旅客翻翻嚟。咁但系而家即系你睇翻咧，睇翻旧年其实年尾旅客翻翻嚟噶，今年年初旅客翻翻嚟噶。咁但系零售都系一路弱嘅喎，即系有即系我哋系旺丁啊，特不旺财，所以而家就算旅客翻嚟咧，都唔代表我哋个零售会好翻。咁本身有结构性问题，呢个就比较要长远啲谂下啲咩方法去解决啦。 如果按你头先咁样分析咧，即系当然政府份文件入边咧，就类似系讲最近嘅暴力冲击行为对于即系无论系旅客啊，或者系各种消费嘅市道嘅影响啦，即系内需嘅影响啦。但系如果我头先听你咁讲法咧，似乎就系社会事件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因素，但就未必是我们而家嗰个嘅销售数据跌得咁差嘅一个主要因素，系咪啊？ 销售数据咁，你当然六二月开始跌，但系当年嘅跌，即系当时嘅跌幅就冇话双位数啊咁样嘅，最多系可能即系单位数系十几，但系你突然间去到廿几啊，呢啲一定系六月之后嘅事情嚟嘅。咁当然你因为你个 shopping mall 唔开啊嘛，即系个商场唔开，咁机场有阵时又停咗几日啦，咁旅客。少咗嚇，咁啊一定會令到你嗰個銷售會減少嘅，即係兩個啊，即係好有結構性問題，再加上社會事件啊，令到佢而家嗰個跌幅係相當之大嚇。 你頭先亦都提到咧失業率嘅問題啦，即係提到失業率與樓價啦。如果我哋睇翻個數據咧，就係、是、即係整體嗰個失業率咧，就由2018年第二季起咧，連續五個季度嘅2.8%，跟住咧今年嘅第三季咧就升到去2.9%，跟住八到十月咧就升到咧3.1%， 而 係啦，而就業不足率咧，亦都係喺八月到十月咧就係由之前嘅1.0%咧上升。升到1.2%嘅嗱，如果睇晒总体嚟讲嘅数据各方面，即系当然而家冲击最大嘅就系饮食业啦、零售业啦，另外亦都同一啲即系建筑相关嘅行业啦。即系你会对于嚟紧嘅失业率咧，有啲乜嘢嘅估算或者预算咧？ 嗱，香港咧，你睇翻以前几次个失业率都系升得好高嘅，即系1997年去到6.几%啦吓， 系 沙士到8.几%，咁但系而家咧。我哋再上一次係2015年咧，其實都係升到即係升少少或者唔升嘅。當年即係2015年都唔係咁，即係嗰個兩個行業嚇，即係個零售啊同埋嗰個個旅遊，其實都係升到5.几%個失業率，但係整體失業率就冇乜點升。咁主要原因就係我哋香港近年咧人口老化，咁即係退休人數係多過加入勞動力嘅後生仔，咁即係每年都有即係嗰個勞動力不斷萎縮啊。咁你見到即使經濟幾唔好都好咧，其實就啲人可能俾人炒咗之後，可能又好快揾到工喎，或者係勞動力基本上係比較緊張少少啊。咁所以見到失業率好耐先升到少少咁樣啊。咁而家當然失業率係一個滯後嘅數字啦。咁而家會繼續升上去嘅。咁但係我覺得因為嗰個人口結構嘅問題咧，失業率再升嗰個空間其實有限嘅。 是好啦，嗱，咁其实我哋头先咧讲咗咁多嘅数据啦，因为咧政府嘅说法就系话我哋已经陷入一个技术性嘅衰退啊嘛，因为我哋已经系连续两季都有一个嘅负增长。 其 实系啦，我哋对于呢啲咁嘅数据，其实我哋需唔需要担心咧？对于香港经济嘅状况？ 香港經濟的高位就2018年第一季就 4.6%， 之後就一路向下褪嘅，褪到而家-2.9%咁樣啊，即係連續係爭咗一年半係一路向下低落去嘅。咁就我哋有本身自己嘅問題啦，除咗外戰啊，除咗社會問題，咁我哋勞動力萎縮啦嚇，咁都係即係令到我哋經濟好難有個比較大嘅升幅。咁所以就經濟，因為香港外向型經濟啊。 嗯、 即系挣几多付几多，其实你感受唔到，唯一感受到就系你有冇份工保唔保得住啊？ 系 咁，所以你只要个份工仲保得住嘅话咧，其实小市民咧，其实就未必感受到嗰个 失業嗰、那個或者經濟唔好嘅情況，咁所以政府就要一路睇住個失業率係咪要大升咧？如果真係要大升嘅話，就會影響埋個樓價，咁到時資產跌咧，嗰個係會比較長時間嘅一個即係衰退嚟嘅嚇。 嗯，所以個關鍵位都係睇翻嗰個失業率嘅問題咯，嚇。 係 係，最後我想問多一樣啦，即係有啲人就話咧，不如暫緩繳税啊，或者係俾啲企業咧分期繳税啊，你覺得需唔需要行呢一招，或者得唔得，幫唔幫到忙咧？ 嗱，你睇翻利得税或者系薪俸税先啦吓，咁其实本身已经系，譬如薪俸税已经系分期噶啦，不过只不过一月嗰份大啲吓，咁四月嗰份细啲，咁其实好多人薪俸税本身佢已经系借嗰个税贷噶，即系本身都谂住借噶啦吓，即系低息税贷咁样，咁企业嗰个资金流动可能会比较问题比较大啲啊，打工仔本身系其实佢根本就预咗交税嘅，可能佢嗰个未必有即时有咁紧张嘅需要，但系企业咧或者。一啲可能靠佣金嘅打工仔，譬如地產代理咁啦，咁佢可能去今年嘅預繳税就睇下舊年原來咁好業績，今年都預繳多啲㗎嘛。咁所以嗰啲用佣金即係出糧嘅一啲打工仔呢，其實佢可能真係政府要幫一幫佢，因為佢突然間交好多嘅，因為佢今年生意唔好嘛，舊年賺咗100萬，今年就冇咗100萬，咁嗰個税嗰個啊，即係税貸係需求好大嘅佢哋啊。 嗯，明白，所以大家都要處理一樣問題啊。多謝曬你啊，莊太亮，唔該曬，傾到呢度，拜拜。嚇，莊太亮係中大經濟系嘅，電話號碼187231。嗱，頭先咧，莊太亮都同我哋即係比較仔細地去分析咗咧，而家嗰個經濟嘅狀況啊，佢認為個關鍵點都係真係要睇下失業率啦。如果我哋睇翻咧，部分行業咧喺八月到十月嘅失業率啦，比較高咧就係樓房裝飾、修葺同埋保養嘅個失業率咧係達到6.8%嘅。另外就係餐飲服務活動啦，就係6.1%。咁此外咧就係零售嘅失業率咧就係4.5%嘅，建造業咧就係4.9%。嗱，有啲人士就話咧，香港嘅特別係飲食業咧嘅前景就唔係好好啊。頭先啊，盧偉國就講過，即係有佢識有人啦，係可能需要結業啦。咁啊，之前亦都有一啲嘅説法咧，話有一啲嘅飲食業咧，可能係去到即係過咗農曆年之後咧，就亦都會有機會咧係有一個結業潮嘅出現。嗱，我唔知道大家你所感受到嘅狀況係點樣啦？可以打電話嚟187231同我哋傾下啦。咁另外一樣就係、是、即係頭先都講過啦。如果分期繳税，大家覺得可唔可以幫到你哋咧？或者係暫緩繳税，或者係暫緩繳交呢個預繳税，會唔會係更加好咧？187231，不妨打嚟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最近英國外交部就發了一個聲明，就講關於佢以前的員工 Simon Cheng， 裡面的用詞咧，蕭叔睇完就覺得係有少少同平時佢哋嘅慣用嘅詞咧就好唔同，因為英國人英國外交部咧，尤其是佢哋用字咧就好小心、好謹慎嘅。以前通常會用下 ，we are gravely concerned about something， we are deeply concerned。咁但今次嗰個用詞咧，就佢話咧 ，we were shocked and appalled， shocked s h o c k e d and appalled a p p a l l e d， 即係感到驚嚇同埋係 appalled， 即係類似好反感啊。By the mistreatment he suffered while in Chinese detention， 大家留意用詞非常係強硬嘅用詞，呢啲係一啲。咁我相信呢啲係一啲叫做最高程度，差唔多接近反面嘅用詞嚟噶。大家留意一下，平時佢哋嗰啲咧就會多少少係 ，oh we are very concerned， we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concern。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1啦。剛才就講到咧餐飲業嘅問題啊，亦都講到咧餐飲業咧喺八至十月嗰個嘅失業率啦。咁如果我哋淨係睇咧呢個餐飲服務活動咧，就係6.1%嘅。咁有啲業內嘅人士就話近期咧嗰個婚宴嘅生意咧都係受到社會事件影響咧，而都冇咗好多。咁啊，有啲經營者咧亦都係打算結業，不過又要睇埋嗰個租約嘅問題啊，咁所以咧就即係暫時都仲係捱住先啦嚇，觀望住一下。嗱，咁啊有一啲嘅業界人士就係話，六月到而家咧，香港嘅餐飲業咧損失咧達到100亿到200亿。咁當然即係我諗我哋睇到呢個數據啦，但係就唔知道其實佢哋用啲咩方法咧去計呢個數據出嚟啦。咁但係無可否認嘅就係有一啲嘅人士就亦都提到啦，喺某啲地區亦都加埋咧，之前啊港鐵咧係比較早去收車咧，都係影響咗啲人去出夜街或者係消費嘅一啲嘅安排啊，或者係意欲嘅。咁其實大家你哋遇到嘅狀況係點樣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1同我哋傾下啦。晚市係唔係真係咁難揾位咧？嚇，你自己嘅觀察係點咧？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傾下嘅。咁啊，關於失業率嘅問題啦，咁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咧就話，過去有一啲人手短缺嘅行業咧，其實而家已經開始吸納咧失業嘅人口啊，咁所以相信咧失業率咧短期會有所回落，但係咧當佢哋吸納曬相關嘅人手空缺之後咧，就擔心咧失業嘅情況會進一步惡化，咁所以勞工處咧亦都會加強失業配對嘅服務同埋再培訓嘅課程，同埋舉辦多一啲嘅就業展覽去應付危機啊，得唔得？18731，电话旁边我哋请嚟餐饮业界嘅亦都系稻苗学会嘅会长王杰龙。王杰龙你好，系王杰龙。 你好，听到 系先请教一个数据，你哋有行家咧就话六月到而家咧，香港嘅餐饮业咧损失达到100亿到200亿啊，你自己嘅数据估算系点样啊？ 其实去到呢啲咁准确嘅数字估算咧，都系一啲估计嚟嘅啫。因为其实就冇办法有人可以掌握到全香港饮食业真正嘅营运数据嘅。咁不过咧，我哋自己行家见到嘅局面咧，都系好可以讲好凄凉嘅。即系都差唔多每日都听到有啲识嘅行家，有啲铺头要執笠啊，要結業啊，咁樣，亦有部分就聽到話開始有啲減薪啊，咁都聽到，咁所以即係經營狀況係好困難，就係事實嚟嘅。 我想問婚宴嗰個影響係咪比較大啊？婚宴酒席。 婚宴酒席嘅影響都大嘅，因為咧一來就年尾就係一定係旺季啦，本來就係賺錢嘅時候。婚宴呢個業務咧有一個特色，就係一年12个月咧，實有啲月份係蝕本嘅。 嗯， 咁咧就好靠呢啲喺賺錢嘅月份度賺埋，就等蝕本嗰啲月份度使啦。咁、但係而家咧就旺季咧都仲係出現即係好多時都有一啲衝突啊咁樣，咁就形成好多時訂咗都擺唔成。要改期啊咁咯，我聽過有個行家同我講咧，曾經有一晚訂咗34围嘅酒席嘅，最後開出嚟咧就得18围喎，唔係18围喎，咁所以咧都好淒涼嘅。 啊，18围咁佢使唔使照俾啊？ 咁啊，佢我都有問呢個問題，咁但係佢就話。即係都冇解釋俾我聽，確實係點啦。咁一般咧就會有啲最低消費要求嘅。咁但係去到咁嘅環境咧，究竟嗰晚佢會酌情處理咧，定係要一定收咧，留翻第二次食咧？咁我諗唔同嘅情況都會有呢啲咁嘅特殊安排。但係對個客人同埋對個食肆嚟講，都會係好困難咯。 我想理解一下，就係、是、最近港鐵咧，即係今晚就應該恢復比較正常啦。咁但係之前咧，佢哋早收車咧，會唔會呢個反而對你哋嘅晚市影響係更加大咧？ 咁肯定係影響好大啦，因為即係而家都好早就要消費完，以前有得做下夜啲，而家冇曬，咁員工放工亦都好唔方便，咁所有呢啲影響都係大嘅。我哋都期望今日睇下地鐵變翻正常，會唔會有啲幫助啦？ 咁另外就係喺嗰個整體嘅情況嚟講咧，你頭先都話即係有一啲行家係捱唔住啦，可能要結業啦。有啲人估計就可能農曆年之後咧，因為傳統上都係嘅，即係農曆年之後咧，可能都真係會比較即係多唔知點解多食肆去結業嘅。咁其實今年嘅情況，你哋預計又會點樣咧？ 因為其實好簡單啫嘛，因為咧頭先我都講，好多時我哋都係一年十二個月賺唔曬錢嘅，旺季賺埋咧就等淡季去 好天賺賺埋落雨柴啦。 係啦，咁但係所以如果去到農曆年前啊，啲生意都唔係好啊，咁邊度有錢繼續營運喺蝕本嗰啲月份啫？咁結業可能就係一啲有機會出現啦，呢啲無奈嘅決定。 嗯，租約會唔會係而家你哋考慮嘅一個因素咧？ 租約如果可以到期先走嘅，可以攞翻按金咯。但係如果你話每個月蝕本都太多啦，多到都等唔切啦，咁就唯有輸埋嘅啫。 係，咁即係其實你哋都係觀望緊。暫時你睇呢一波咧，係對於啲較細嘅飲食業衝擊大啲啊，定係對於啲酒樓嗰啲係衝擊大啲咧？ 如果講大細咧，就酒樓影響大啲，因為酒樓請人多同埋租金貴。咁但係如果集團大、集團細咧，今次都同樣係衝擊嘅，冇乜幫助嘅。 嗯，明白。咁你哋都观望住情况。唔该晒你啊，黄建龙，麻烦晒，拜拜。黄建龙系稻苗学会嘅会长，佢头先都大概讲过，即系餐饮业啦，而家嗰个嘅状态到底系点样啊？咁啊，关于咧，即系呢个分期缴税或者系延期缴税，到底政府会点样去处理咧？咁啊，有待即系政府进一步嘅消息啦。有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ki 首先跟进蝴蝶谷道去荔枝角方向，蝴蝶谷道去荔枝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的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噶。咁而家部分行车线仍然受阻，车龙咧沿住呈祥道排至到龙翔道风力楼。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喺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正常，东隧嘅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北角警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主要是九龙方面，观塘道油塘方向近裕民坊多车，龙尾德宝花园，反方向观塘道去旺角近开源道挤塞，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龙尾在翠屏南村。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车多，龙尾排到太子道东接近御港湾，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乐山道。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升一毫半，小米集团8.93跌两仙。今日五大升幅股份是快餐帝国、高门集团、建宇集团、积木集团、满地科技股份。五大跌幅股份是汇联金融服务、Shanghai Growth at Links、首控集团、泰瑞国际控股。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2875点，上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05点，上升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828，日元109.65，瑞士法郎一，澳元0.679，加元1.329，新西兰元0.647，人民币7.045，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102。港金现价报13600元，比上日收市系跌咗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6.56美元，卖出1457.1美元。港汇指数系106.5，冇升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啲意外同埋塞车嘅消息啊。较早前咧，长沙环蝴蝶谷道去荔枝角道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嗰度咧就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嘅。咁而家都系塞车啦。咁啊，龙尾啊塞到去龙翔道过咗风力楼噶啦。蝴蝶谷道去荔枝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嗰度附近咧，之前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咁啊，而家咧龙尾就过咗风力楼。另外咧，新界屯门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之前那里亦都是发生过意外事故的，虽然意外清了场，不过都是塞车，龙尾塞到去龙富路那边。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在北角警署，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在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去湾仔之路，龙尾就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尖沙咀线龙尾在学园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过了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都是多车了，龙尾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晶花园附近。 其他一般的路面交通情况呢，现在观塘绕道东行去将军路，咁啊落去呢个伟业街支路比较多车啦，龙尾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观塘道东行去油塘呢，近住康宁道一带都系多车㗎啦。咁啊慢车个龙尾呢去到龙翔道近住虎山道嗰边嘅。窝打路到沙田九龙塘亚色士道一带都系多车，龙尾到亚街老街。太子道西去旺角由洗衣街一路去到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亦都系交通繁忙㗎。咁至於新界方面咧，而家屯門公路去元朗近住杯道路至到屯門大會堂嗰段就比較多車嘅。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嶺方向近住瀝源村至到城門隧道公路美林村一帶亦都係多車。仲有就係元朗嘅唐人新村交匯處，而家交通都係繁忙噶。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會。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现正就晚期照顾服务咨询公众，希望病人有更大自主权，选择治疗同护理安排。根据建议，病人可以自己决定是不是要预设医疗指示，包括在特定情况下不接受维持生命的治疗，亦可以选择在哪里终老，例如屋企或者安老院。请在12月16号前上食物及卫生局网页表达你的意见。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不信，肯不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先好信啊。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警民冲突升温，中大理大更成为激战据点。宁静嘅校园点解会突然沦为枪林弹雨嘅战场？大学生又点解会愿意牺牲个人前途走出嚟抗争呢？铿锵集，今晚六点。翡翠台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运作是怎样的？ 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是一个由卫生署管理的电脑系统，获授权的医管局器官移植联络主任可以通过系统取阅逝世的器官捐赠者资料，以便安排移植手术，藉此减少轮候器官移植的时间。 今日卫生署器官捐赠宣传车会去到旺角般兰街朗豪坊对出，一起去支持啦！ 2019年投资市场信息万变，美股续创新高， 2020 是不是仍然是投资首选呢？ 看到美股方面近期创了新高，看到知识曲线是慢慢开始走斜的话，金融股都会有机会受惠的。 一桶金12月14日周末下午2点半举行2020投资研讨会，找来花旗私人银行亚洲投资策略师张敏华和大家分析，详情请留意每日三节一桶金节目内容。 Hello, excuse me. 你喺度做咩啊？ 我哋呢位嘉宾系外国人嚟噶嘛，梗系要练定啲英文先啦。 咩啊？佢讲广东话噶，每天地球在转。 Excuse me, are you Benny? Well, 我讲笑啫。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刘伟恒、梁礼勤、何亨，仲有我啊，John Lowden刘乐生， 手下留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傍晚时间6:42啊，继续翻翻嚟啦！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嗱，喺6:00嘅新闻之前啦，我哋又同大家倾过咧香港嘅经济数据同埋经济预测啊。咁啊，今日咧喺个立法会会议上面咧，亦都有议员问，咁可唔可以请政府研究下咧，俾大家系分期去缴税咧？亦都有啲议员提出啦，就话喂，不如即系压迟六个月啦，吓迟六个月之后咧，先至俾大家去缴税啦。嗱，唔知大家对呢啲嘅建议有啲乜嘢嘅睇法咧？咁亦都咧，曾经有官员讲过，喂，你可以买储税券嘅，唔知大家有冇买到咧？同埋另一方面就系、是、即系预计咧，可能譬如饮食业啊，或者旅游业啊，可能咧喺嚟紧啊嘅数据上面咧都唔系咁理想。咁饮食业咧亦都话，可能系因为最近嘅一啲嘅社会事件啦，亦都有交通嘅影响啦，导致到咧可能亦都有一啲嘅婚宴嘅宴席啊系取消咗嘅。咁亦都咧造成咗某啲嘅酒楼食肆嘅损失啦。咁大家点睇呢啲嘅经济环境？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电话旁边咧有位听众啊，韩先生，韩生你好。 啊，你好啊，陈小姐。 你好，有咩睇法？ 头先我都听到你哋有位黄生就饮食界嗰方面可以打过嚟啦，就话饮食嗰方面损失咗100亿啦，系咪？ 系。唔系阿黄生嘅嗰个数字，其实系引述业内另一位嘅人士啊，杨慧醒嘅， 即系佢大概佢话有损失咗，即系佢饮食业赚咗100亿啦。咁另一方面去睇就话，咁亦都有市民就悭咗呢100亿噶。 有啲市民悭咗嗰100亿， 即系佢冇使呢100亿啊嘛，即系佢悭咗啦，系咪？ 消费少咗啦 吓。咁啊，调翻转头，即系其实呢个就系一个结构性问题，就有人赚钱，有人输钱。咁而家呢100亿悭咗。但嗰嚿钱唔转啊嘛，吓点解唔转咧？因为好简单啦，头先嗰亦都讲过，有酒楼就话会执笠啦，系咪？ 系有咁 嘅可能啦。咁过去两三个月，地铁收几多点咧？收10点、收11点，或者甚至乎收9点，或者有啲个别嘅站佢唔开。 系 吓，咁好简单啦。我酒楼，我7点入去食饭，我9点走，我可唔可以肯定我10点我肯定我啲宾客可以就到咧？ 嗯， 吓呢个系基本上嚟讲，大家都明噶啦，市民都明白，呢个系政府谂出嚟嘅毒计啦。佢想将呢个事件就即系香港而家经济就赖落去个暴动事件嗰度啦吓。咁、另一方面去再睇翻啦，如果你话饮食业嗰方面，饮食业不嬲都请唔够人嘅，所以阿20蚊张咧，佢好多时候话请个洗碗都要10000几蚊。 嗯， 咁其实而家呢个失业率咧。咁固然可能會係有影響，但問題係咪真係冇影可以影響到咁大呢？嗱，呢個有個疑點。第二樣嘢就係話，而家係最主要係嗰嚿錢唔轉，而政府就係甚至乎縱容警察喺旺區，無論係銅鑼灣、灣仔，或者甚至乎彌敦道啊，總之旺區嘅地方就放 PC， 甚至乎連花果欄啊嗰啲山果。佢哋都懷疑可唔可以食得到？咁而家基本上係個市民係冇心去嗰嚿錢唔轉啊嘛！即係我唔想出去食飯，我咪慳咗呢100亿咯。我唔好理佢呢個，我當佢呢個增數先啦嚇。咁問題一樣嘢就係，如果你話想要影響翻嗰個市道嘅話，最簡單啦，獨立調查委員會，個市民個氣氛好翻，咁自然有人出嚟使錢啦。嗱，唔好講話好似頭先阿盧偉國所講話，香港經濟好差。我调翻转头去讲，而家香港个楼市系冇冧过噶，香港个股票系冇冧过噶，即系我的意思系冇超过10% 嘅跌幅噶，系未至到有咁样嘅，即系嗰嚿钱仲依然喺香港噶。 明白吓，呢、這个啊，韩生嘅意见啦，多谢晒你。即系最主要都讲到咧，最近一啲嘅，譬如饮食业嘅不景，系咪净系同社会嘅事件相关咧？会唔会亦都系同政府嘅处理手法同埋交通工具嘅开放时间、警方嘅处理手法相关咧？咁另外亦都头先去提到嗰个楼市嘅问题啦。咁刚才我哋都揾经济学者咧，系分析过，佢最主要都系讲话咧，都要留意一下咧未来嗰个失业率嘅问题嘅，多谢晒你，韩先生，有吴生，吴生你好， 系你好啊， 你好，吴生系， 我觉得咧，我都认同头先嗰位先生咯，即系根本政府咧就造成咧，点讲啊，10点又冇车，一阵间咧又突然之间个地铁咧就会封咗嘅，咁就算我哋有起宴啊，即系摆酒各方面咧，我哋请客，即系请啲亲友嚟饮咧。我哋都而家要擺下手咯。如果夜晚佢哋真係唔敢嚟，佢話 我怕有车来到喝但是没有车走。即我觉得根本就政府是阴谋论，搞到好像香港呢，好像难听啲讲佢去宵禁咁样，十点钟之前就要个个返晒屋企。咁佢跟住就话失业率增加啦，经济又差啦。根本系一手系你个林郑搞出嚟嘅，市民都唔想嘅，都想个即系尤其是点讲饮食业啊或者零售业，都系由十一月开始谂住做到过年咁样噶嘛。但系你依几都半年啦，而家再打落去咁样，真系好多人失业嘅。好老实讲，如果你政府你真系想搞翻好香港嘅经济咧，你真系要论相信老质啦，譬如话旅游发展局啊，派啲消费券啊，同啲商场合作咁样，即系振兴翻个经济同埋制造嘅气氛，大家开心，唔好成日都一味就推晒话嗰啲暴民，反暴制乱，成日都系讲呢句，好似咧点讲，好似念咒咁样念，咁啊正咁呢个。个社会搞到咁样，系我哋香港市民想嘅咩？年轻人想咩？佢哋写晒遗书咁样。今日你政府一手造成咁啊，林郑你真系要落台咯。 明白，多谢晒阿吴先生嘅意见啦。咁其实吴生咧都讲到咧最近嘅社会状况啦。咁头先亦都提到啊，有啲市民就话咧最近嗰个交通，特别系港铁提早收车，会唔会亦都影响咗大家夜晚出嚟消费啦？咁啊，港铁咧其实由今日开始咧，各线嘅各个嘅铁路线啦、轻铁啦同埋港铁嘅巴士咧，都系会回复正常服务时间，而佢哋咧亦都会继续监察情况同埋评估风险嘅。如果有需要，特别系周末咧，港铁可能会提早关闭个别嘅车站或者系铁路嘅线路段。不过咧，大学站东铁线嘅大学站咧，仍然系关闭紧一段嘅时间。不如转头翻嚟啦，我哋休息一阵，就同大家讲一讲咧。礼拜六同礼拜日啊，亦都咧有一啲嘅冲突嘅情况发生。咁，寻日咧有三个系获得不反对通知书。嘅游行嘅，不过咧，最后警方都系要喺尖沙咀嗰度施放咗催泪弹同埋胡椒喷雾嘅。究竟情况系点咧？转头同大家倾下，电话号码1872311。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题目系咧标题党，前菜系特朗普签署2019年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这个法案又会怎样影响香港呢？由马鼎盛、马恩赐和刘天赐和大家谈谈。 今晚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啦。直播室除咗有陈燕平之外咧，亦都有我哋今晚嘅评论员罗永聪啊。你好，罗永聪。嗱，咁啊，头先亦都讲过啦，喺过去嘅星期六同星期日咧，都有一啲冲突发生嘅。星期六咧，主要就系因为啲人咧去咗太子站嗰度啦，就为住831事件啦而去嗰度啦，系啦。 咁都嚟啊，基本上 系啦，冇错。咁跟住由于有啲系堵路咧，咁所以警方咧喺嗰一日亦都系发放。咗三枚嘅催泪弹，一个嘅橡胶子弹同埋一个嘅海绵弹嘅。而星期日啦，就有三个系获得不反对通知书嘅游行咧举行嘅。咁有两个都冇事嘅，咁唯独咧系喺尖沙咀行去红磡嗰个叫无忘初心嘅即系游行咧，就警方咧系施放咗17枚嘅催泪弹、7个嘅橡胶子弹同埋6个嘅海绵弹嘅。嗱，有啲人就即系。警方嘅说法就係话喂，其实呢佢哋经历过10日嘅和平日子之后呢，暴徒又出返嚟啦。呢个就係警方今日喺记者会嘅用嘅字眼啦。咁有一啲人嘅分析就係话，点解过去嗰段时间呢就会咁平静呢？第一个呢，可能就係因为区议会嘅选举结果呢，非建制派个成绩呢相当之唔错，因此就造成咗有一啲人呢都觉得喂，即係 静一阵啦，咁样。亦都有啲人就话咧，系因为理工大学事件咧，令到一啲勇武嘅前线一系就系啦，即系可能系拉咗好多啦，咁佢哋短期内都唔敢出嚟啦，又或者系亦都要唞一唞啦，咁样。咁你点样分析即系过去嗰个礼拜嘅平静咧，罗永聪？ 區議會選舉之後咧，其實大家都不其然會問一個問題，就係話即係警民之間個衝突會唔會再翻出嚟咧？咁我一直都唔係太過，即係我唔會好天真地覺得唔會啦。即係我覺得嗰樣嘢總會翻出嚟，不過係以一個咩形態，以一個乜嘢嘅規模，一個 scale。咁如果你睇翻過去嗰一段時間，特別我。或者我分多兩個時間去講，一個是區議會選舉之前，一個是之後。之前的安寧呢，我覺得某程度上都可以解釋得到，即是無論是建制派或者是反對派，即是真的示威者和一些即是所謂被人叫做鬼的假的示威者都好，大家都未必會想被人說是即是蓄意去破壞那個區議會選舉的進行，即是無論你是哪一邊的示威者都好。咁所以就是一個好神奇嘅情況出現咧，就係、是、大家都冇一個即係出嚟去堵路啊、去掟嘢啊、傷害警察啊嗰、那個咁樣嘅諗法，或者嗰個動機冇出現得到。咁去到區議會選舉之後，咁、那個社會氣氛亦都係似乎有啲唔同到。咁但係當然你從我角度，我就唔會覺得嗰樣嘢唔會發生，因為我自己入去理大嗰陣時，同嗰啲後生仔傾偈嘅時候。大家都是講緊，即係出翻嚟要見翻，即係就算佢哋無論係自首或者係逃走都好，出翻嚟仲要去翻邊間大學啊，要食多次大茶飯之類咁嘅講法。咁所以嗰陣時已經諗緊，其實總係會發生。如果我哋去睇翻過去嗰一段時間發生嘅事咧，其實大型嘅集會係真係要去到禮拜六日啦，禮拜六、禮拜日先發生。咁冇一個大型嘅集會咧，我哋睇翻過去勇武派佢哋嗰個。即係行為嘅一種即係形態啦，似乎都人多啊，就唔需要好多啦。但係起翻有翻咁上下人嘅一啲環境裏邊咧，佢哋出嚟嘅機會又會大一啲。佢哋落個單咧，佢哋好少會即係真係咁勇武啦，出嚟掟嘢啊咁樣嘅。佢哋通常都係有一啲嘅和理非包圍。咁呢件事從佢哋嘅策略上都可以理解，因為當佢哋有人物包圍嘅時候，佢哋。即係被拘捕嗰個風險又會相對較低。同樣地，和力人多嘅時候，其實成件事，原先就係話一個和平進行嘅機會會多，因為支持和平嘅人多。但係同時間亦都係提供咗一個好好嘅掩護俾呢班勇武去做呢啲行為。咁所以你話即係頭先聽到你講翻個禮拜六日啦，嗰數字咧，即係如果我哋抽空咧去睇咧。即係用翻呢啲咁樣嘅武力咧，大家都會覺得唔應該啦。但係同翻過去嗰半年比咧，好似真係規模真係細咗。係啦，即係究竟嗰個係因為個成件事個規模細咗，咁嗰個一定係一個因素啦。即係警察佢哋係咪中嘅都係相對地去抑制喺佢哋嘅行動嗰度，唔會係即係又放 TG 唔係又放 TG 呢一種咁嘅做法咧？我諗大家都可以有一個判斷啦，即係成件事係。慢慢向收勢的方向去。 啊，不過就算我哋睇翻咧，尋日嘅一啲直播畫面咧，相對地示威者佢哋所使用嘅武力咧，亦都冇以前咁厲害嘅。相對係平靜嘅，其實佢哋係。 其實嗰個牽涉都係一個人數啦。即係如果大家有印象咧，去到理大嗰個衝突兩日嘅，持續咗由星期日一路打到星期一。兩晚都是打得非常非常厲害，我有啲認識嘅警察朋友同我講，佢哋話佢哋遇過最大嘅衝突係星期一夜晚，即係星期二凌晨嗰段時間。咁嗰陣時咧，就係雙方都係出盡曬所有武力嘅一個環境。咁嗰度講緊嘅人數係好誇張嘅。如果即係大家冇機會去到現場去睇咧，我喺現場去睇嘅話咧，講緊係即係一個。每一個點啊，講緊唔係一個點喎，幾個點同時間進行打緊嘅，都係幾百人，即係幾百個警察對幾百個示威者。咁你嗰個喺嗰個環境底下，冇可能係少啦，一定係多啦。無論你用汽油彈啊，或者係用即係催淚彈嗰個數目。咁但係今次明顯嘅係成件事嗰個規模，即係人數係爭好遠。即係當然我哋睇相或者一啲新聞報導，佢哋講話出席嘅人都多，但似乎。 真係即係出嚟有心去製造預備有衝突嘅一班即係黑衫嘅朋友嘅 勇武嚇， 係啦，佢哋嗰個人數係明顯細咗。 嗱，但係頭先咧，你亦都有一個分析啊嘛，就係、是有一啲嘅勇武咧，佢哋會有機會藉住即係依個遊行嘅人數多，咁、於是有一啲叫做和你飛嘅即係掩護之下咧，佢哋係更加可能聚集到出嚟咧，係採取一啲嘅行動啦。呢個你嘅分析啦。嗱、但係如果按照呢個思路嘅話咧，咁、某程度上是不是说警方所指就是过去有一些和平示威往往都受到他们叫做暴力冲击者去骑劫这件事呢、即是这个说法又未必是百分百错呢，同埋就是如果警方都是照着这个思路的话，那我们应该怎样去看呢？来近12月8号国际人权日，民阵他们又想申请举行一个游行的。那之前有一说法就是要看一下过去那个星期六星期日的状况，就是星期日三个不反对通知书是不是和平先。那我们昨天见到就是警方都出动了就是17枚的催泪弹啦，虽然我们就说在个画面里面呢看到一些冲击的黑衫的人士呢他们明显过武力是低同埋亦都唔系人数太多嘅，咁、我哋点样评估咧？ 我有同警察嗰啲朋友沟通过呢个问题 ，exactly 啊，你头先讲呢个问题，我嘅睇法好简单嘅，我觉得咧每一个游行嘅搞手咧，如果佢哋攞到个不反对通知书之后咧，其实佢哋都有个法律责任去维持嗰、那个即系游行系一个有序嘅、安全嘅、和平嘅环境底下进行。咁當我就話啊，都要揾翻佢哋咩鑊嘅喎，咁但係警察嘅朋友就即刻會同我講就話，佢哋一見到出事嘅時候就會即時宣布咧遊行結束，咁就保證即係之後發生嘅嘢就同佢哋無關。我諗呢個狀態都係會繼續維持落去嘅，即係個問題就係話嗰個遊行，我哋係咪真係想玩得出嚟啊？行都未行，我哋就即刻宣布結束，咁然後就啊，你哋警察同黑衫示威者勇武派，你哋打一打啦。我谂呢个都唔系搞游行嗰班朋友个出发点啊！搞个游行出发点，其实特别喺选举之后，大家都希望即系更加多嘅市民能够行得出嚟，将佢哋个政治诉求表达得到。咁今天我自己个睇法就系话，如果大家都觉得我哋需要有一个大型嘅游行，去让嗰个运动继续去推展落去嘅时候，咁系唔系应该又系一个好短时间里边又变成一个催泪弹同埋砖头？汽油弹之间嗰个即系大 party 咧，我自己又会咁嘅睇法。 嗱，不过咧，寻日咧，警方使用武力咧，佢有个说法就系话，因为有人掟砖啊，咁当然佢曾经亦都一度讲过咧，系因为有人掟烟雾饼，咁所以咧，佢哋就要出动催泪弹。不过传媒咧喺翻查过啲片段之后咧，就话喂。你其實睇唔到咧有掟呢個即係煙霧餅喎。嗱咁其實今日記者會上面咧，警方都有啲回應嘅。17231，不如翻嚟傾下呢個。 同時對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美國國際共和研究所、人權觀察、自由之家等非政府組織實施制裁，形容呢啲組織喺香港修例風波中表現惡劣。外交部話，呢啲非政府組織通過各種方式支持反中亂港分子，極力教唆佢哋從事極端暴力犯罪行為，煽動港獨分裂活動，對當前香港亂局負有重大責任，認為呢啲組織理應受到制裁，必須付出應有代價。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干燥的天气。本港方面，下昼各区相对湿度维持在50%以下。在下午4点，强台风北面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5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天晴，早晚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展望星期三早晚清凉，星期四有几阵雨，气温进一步下降，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意外和坏车报告。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的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水泉澳村。就是狮隧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的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一路排到去水泉澳村。另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南生位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朗天路。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南生位有交通意外，龙尾朗天路。至于较早时蝴蝶谷道去荔枝角方向近荔枝角收押所的意外就清了场了，车龙逐渐消散，交通逐渐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都是排队学园街，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消防局，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风力楼的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近苏屋村，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风力楼中线有意外，龙尾近苏屋村。另外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在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多车，龙尾德宝花园；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那段咧，龙尾一路排队九龙货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多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老道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六伦街多车，龙尾排到创知中学；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南昌村那段咧都系慢车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多车，龙尾。丽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多车啦，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同埋青沙公路近美田路。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阿仔，楼下有好多人聚集，仲有好多警察，你而家赶住去边啊？ 我去睇下发生咩事咯。 警察喺度執法，你唔好去趁热闹阻住佢哋做嘢啊！如果有咩误会，俾人拉咗，又或者整亲受伤，就唔值得。 我有个同学而家去咗嗰度，我都系打俾佢，叫佢快啲离开先。 中国生活百科。 艺人高以翔录影内地综艺节目的时候猝死，令人地问究竟这些挑战极限的真人 show 安全够不够规管的。事实上近年时不时都有艺人甚至是奥运冠军在参加类似节目的时候出现抽筋甚至是呕吐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中国点点点，听得到的中国生活杂志。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不要日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不收货，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咁，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自代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评论员罗永聪。 继续翻翻嚟咧，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嗱，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一啦。咁啊，寻日嗰个嘅尖沙咀嗰个游行咧，最终警方都系要施放咗17枚嘅催泪弹啦。咁但系罗永聪头先都讲过，即系如果我哋喺画面上面嘅观察咧，似乎就即系全示威者啊、嗯，黑衫示威者咧，佢哋所使用嘅武力咧，系比起以往系即系低咗啦，人数亦都系少咗。但是为什么警方都要施放催泪弹呢？他们大概应该是5点之前施放的。他们其中一个的说法呢，就是说因为是在梳士巴黎道那里，即是有人去掟砖，所以他们就要施放这个催泪弹。其实呢，他们都曾经一度呢是在他们社交媒体那里出了一个这样的贴文或者这样的解释的。他们一度呢就说是在近5点钟嘅时候咧，有几百名嘅暴徒咧，就喺梳士巴利道近帝国中心一带咧，投掷多枚嘅烟雾饼，造成公众恐慌。咁所以佢哋就要用催泪弹啦。佢话系几百名嘅暴徒，人数相当之多啦。咁但系跟住传媒啦，包括咗我哋嘅台啦，吓，亦都系即刻翻查翻相关嘅片段啦，就睇翻咧，咦，喂，好似见唔到喎。咁于是咧就即刻就向警方度咧就再查询啦。咁警方后尾咧就修改咗佢嘅新闻稿嘅，咁就话系其实系有即系一啲嘅即系几百名嘅暴徒喺梳士巴利道近帝国中心一带聚集，当中有暴徒投掷多枚嘅烟雾饼。嗱，当中有多名暴徒投掷烟雾饼，同埋有几百名暴徒去投掷烟雾饼咧，个力度就有差别噶咯，系啦。咁究竟个情况系点样咧？嗱，今日咧喺4点钟个记者会上面咧，这个当然就系嗰个追问嘅焦点啦。咁但系似乎警方嘅说法就系话，嗱，我都系即系睇前线同事俾噶咋，我冇补充噶。咁跟住亦都话就系无论系掟烟雾饼定系掟砖啦，都会影响到人嘅。咁所以佢都要用咁样嘅，即系似乎系讲到掟砖又好，掟烟雾饼都好，都要用到咁样嘅武力。到底现场嘅情况系点咧？电话旁边我哋不如咧就请嚟啊，香港人权监察嘅总干事罗启，罗启你好， 系你好， 系嗱，你寻日似乎系比较仔细地观察到相关情况嘅，系咪啊？ 我就喺尖沙咀同呢个太空馆侧边嘅，我有两个同事就。在呢個帝國中心側邊，咁我哋兩邊嗰個啲暴力現場，你都見到噶啦。基本上面都係即係啲示威者都好和平嘅。咁突然間我哋嗰兩位喺帝國中心附近個觀察員咧，就喺毫無嗰啲異常嘅情況之下，又冇警告啊，佢都懷疑啊，突然間就即係聽到呢個同埋睇到呢個催淚彈喺人群密集嘅人群裏面爆，咁就其实大家都搞唔清究竟发生咩事，咁当时都好混乱，但系啲人可能因为屡次参与示威啦，咁都开都未去到人踩人嗰个阶段，但系事实上因为人系好逼噶，咁要即系走都唔容易，咁有啲人走嘅时候都跌伤嘅，咁我哋就睇唔到有个火嘅烟雾弹嘅烟啊或者掟砖啊嘅时候嘅任何迹象喎。附近都是很和平的。 我看看他们开枪的位置是不是都是桥上面开下来，定是都是在地面开的。 他究竟在哪里开枪就不知道，只是看到在地面爆的。 嗯。 所以其实那时候都很混乱，跟着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们的同事在现场是看不到哪里开枪啊或者怎样的。而附近就真的看不到有之前有任何烟雾啊，所以至少煙霧一說咧，就一定講唔通噶啦。咁至於有冇即係所謂掟磚頭咧，咁就我哋都好懷疑咯。因為如果有啲咁嘅狀況咧，其實啲示威者啊人群裏面都應該有啲特別嘅關注啊，望向邊一方啊或者之類嘅嘢嘅。咁當時係冇啲咁嘅情況嘅。咁所以我哋有個擔憂係可能只係一啲口角之爭啊。咁警察就係慣常咁樣。向呢、這个 一啲指責佢哋嘅人群射催淚彈，我哋擔憂係咁樣。 或者講翻你哋嗰兩位喺帝國中心嘅同事咧所企嘅位置啊，其實警方施放催淚彈就應該係大概4:09左右，係咪啊？差唔多啦嚇，應該。咁其實係咪你哋個同事即係前前後後都係喺嗰段嘅路嗰段嘅位置咧一段時間㗎啦？ 佢哋係近呢個海邊嗰度就睇向嗰個方向嘅，咁所以其實都係有一定嘅距離，但就唔係即係企到正嗰個位佢哋。 嗯，但係咪都留咗喺嗰度一段時間嘅咧？ 係啊，因為當時我哋管制員一定會喺衝突發生最大嘅地方喺嗰度盡量停留嘅。 當時嗰個遊行都係進行緊嘅嘛，即係一路係遊行都係繼續行緊嘅嘛。 係啊，啲人係即係行緊嘅，有啲就上咗車路上緊去。紅磡繞道啊，咁有啲人就喺附近嘅海旁嘅呢個行路係咁行啦，亦都有啲上緊斜路咁樣去嘅，咁喺附近都即係擠到滿曬㗎啦，已經啊，基本上面係所有行得到嘅地方都係人嚟嘅，咁所以其實你話佢嗰度突然間有人掟嚇橋下警察咧。就應該都如果係都唔應該係嗰個位啦、因為嗰度附近真係太密人啦、就如果掟親都係會掟到自己人咯、 明白，即係所以其實如果根據你嘅觀察，你哋嘅同事就發覺唔到煙霧餅啦，起碼嚇、即係起碼呢個同事你觀察 啦。怪㗎，佢哋即係聽到啲咁嘅報道咧、大家都拗曬頭，咁就我哋再其實重新琴晚我哋揸個車去嗰度再睇過、都唔覺得係。那個故仔講得通咯， 了解了解，喂，多謝曬你羅啟，暫時傾到呢度啊，唔該曬。羅啟係香港人權監察嘅總幹事啦，電話號碼18723，不如我哋聽聽聽眾有冇啲咩觀察啊？梁女士你好，梁女士， 你好啊，我同埋咧都有參加嗰、那個尖沙咀嗰個遊行啦， 係 咁樣咧，我全程咧2:00已經去到噶啦，咁至於警方話。示威者咧掟嗰啲煙霧彈咧，根本上係冇嘅。我同我個朋友咧係喺度睇得好清楚嘅，係佢警察無啦啦咧就去喺度發射嗰啲催淚彈，令到個場面咧就非常混亂。由2:00開始咧，根本就係琴日咧係冇勇冇派嘅，係因為佢開咗催淚彈之後咧，就影響咗嗰啲示威者啲年輕人啊個心情啊，好憤怒啊。咁然之後咧。所以去到夜晚黃暴出現咁嘅場面啊！如果咧，琴日警察佢唔開催淚彈，無啦啦咧咁樣去嚟射啲示威者咧，去嚟傷害我哋咧，根本上琴日係應該好和平嘅。最終目的錯就係警察嚇，佢哋經常係咁樣攬放嗰啲催淚彈啦，將個顛倒是非黑白，將嗰啲罪狀咧就歸咎曬喺我哋和平示威嘅人士度。其实琴日真系好和平咯。 明白，好多谢晒阿梁女士嘅观察。其实罗永聪咧，我亦都留意到，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啦，新任一哥啦。咁佢过去周日咧，其实做咗一啲嘅传媒访问嘅。咁佢都提到咧，就系似乎有一啲嘅人士对于警方咧都存在谬误嘅。最主要就系、是，譬如佢哋之前啦，由谈判员去理大嗰度啦，见到嗰啲嘅留守嘅人士啦，就发觉佢哋咧话存在谬误谬误就系咩咧？就系、是、觉得被捕之后咧，必然会受到暴力对待，咁啊令到佢反思咧，警队嘅透明度咧系咪不足？嗱，但系其实即系警方日日举行咗4:00，其实会好耐噶啦。咁样，咁如果你话再要提升佢哋嘅行动嘅透明度，又或者好似今次呢个事件咁样，即系警方佢嗰个新闻稿，亦都后面要再系有一啲嘅修订。点样可以令到警方所讲出嚟嘅说法啊，更加能够令到人系可以说服咧？点解咧？ 有信任啦， 系咩原因咧？ 唔系我自己咧，有一个头先你讲到话，理大嗰个情况咧，我入去喺里边同嗰啲同学仔倾偈嘅时候，或者后生仔倾偈嘅时候咧，邓 Sir 即系 CP 佢讲嗰个情况咧，基本上100%都系咁嘅情况。大家咧唔系净系担心会俾人告暴动，亦都唔系担心俾人拉。是擔心咧，都未告未拉咧，都已經入咗警署之後，俾人打咗一身。咁所以嗰陣時，我哋同一班朋友啊，張大明啊，一班即係教牧啊，佢哋校長啊，我哋要做嗰樣嘢咧，就係佢哋出咗去之後咧，我哋同佢哋一齊去警署。咁我自己都有一日我去咗葵涌差館， 咁去到裁總差館嗰班朋友，其實同我一齊去嗰班，其實喺車度瞓曬。咁佢哋當然喺車度瞓嘅時候冇俾人打過啦。咁入到去，咁我個觀察都觀察咗兩大概兩小時到，咁我都見到個環境咧，基本上都係一個非常之有秩序嘅環境底下進行。雖然有啲人可能話因為我喺度，所以有秩序啦。咁我自己覺得嗰樣嘢，即係撇開係咪真係咁大影響先，我就覺得我就唔信嘅。就我覺得有更加多嘅獨立第三方嘅人係喺成件事裏面觀察住警察嗰個成個即係執法嘅過程咧。我覺得對警察嗰個信任即係市民對警察嘅信任，對市民對警察嘅程序嘅信任咧，可能都會有一啲幫助。同樣地，你頭先講到嘅就係話喺尖沙咀發生嘅事，我諗有一樣嘢都係即係如何去讓人理解你嘅行動是合理的。那这个部分呢里面牵涉很多就是七嘴八舌的口供，刚才我们听到的有现场的口供，也都有警察他们的口供。那如何去理解，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我们清清楚楚将那件事拍低下来。在今次里面整件事，就是整个反修例运动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见到很多就是一些不好看的画面，特别是警察当他们执法的时候使用到一些可能过分的武力的画面。如果他们能够将他们的行动能够完整地拍摄下来，能够说啊，因为我看到这样的画面，所以我去做这件事，好过你讲开记者会讲一百次啦。 系， 即系点解呢啲咁简单嘅嘢我又唔做，我又系完全无法理解。 系，大家逐格去睇，咁咪有证据咯。 即系有个人喺度放烟雾弹、放烟雾饼，咁然后我呢个同事见到警告无效，咁然后我要向佢发两粒催泪弹。咁其实件事就系咁简单，咁使鬼解咁多咩？ 嗱，咁啊嚟紧啊，睇下究竟警方咧会唔会吸取下啊罗永聪嘅一啲嘅建议啊？ 讲过噶，冇听。 休息一阵，转头翻嚟讲讲另外一个项目啊，就系最近咧有三项系涉及到大学校园扩建或者是增加一些建筑物的拨款的文件都是被抽起了。当中是涉及到医学院所使用的空间的。大家怎么看？一八七二三一，转头倾下。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罗永聪，我哋之前咧就一路讨论啦，就系香港嘅医疗人手不足啦。咁所以咧，其实无论系中大同港大啦，都系根据教资会咧，其实都系增加咗咧呢个即系医学生嘅名额俾佢哋嘅，大概系50个或者50几个咁样啦。系啦，两边系各有增加啦。咁随住咧呢个嘅学额嘅增加，就自自然然咧需要增加更加多嘅即系设施嘅空间。咁特别系譬如港大你都讲啦，咁最近佢哋所申請的撥款咧，最主要就是要擴建佢哋沙宣道啊嗰個嘅校舍嘅地方，因為佢哋係會進一步咧每年增加57个嘅即系资助嘅学额嘅，咁而家佢哋嘅状况咧，就似乎系连遗体解剖嗰啲嘅台啊都唔够用。但系政府咧就话，因为听到有议员嘅意见，咁就抽起咗咧呢三份嘅文件，涉及到港大、中大同埋理工大学嘅。嗱，咁究竟即系建制派嘅同事系点睇呢个嘅情况？系咪真系好有嘅一个即系意见，要政府去再三去游说咧？电话旁边，我哋不如请嚟一位啦，就系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啦，蒋丽云。蒋丽云你好 ，Ann 姐你好，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系嗱，不如我哋就集中讲一讲咧，中大同埋港大咧嗰两个嘅拨款啦。咁因为两个其实都系同增加医学生嘅名额相关嘅。其实建制议员系咪真系好有意见咧？对于佢嘅拨款？ 嗱，我就唔清楚，真係我都有同其他傳媒都講過，我話咧政府抽起嗰陣時候我唔知嘅 ，OK？ 事實上咧，因為我作為衛生事務委員會嘅主席啦，我亦都有第一時間問下佢哋點解會咁嘅咁樣。咁而據我所知咧，佢哋話佢哋咧就摸個底 ，OK？ 知道咧就係有啲議員係唔同意，咁佢哋又驚咧，假如即係攞咗過嚟，到時咧通過唔到，咁佢又等，可能要等下個年度啊，或者點樣？咁佢哋又覺得係咪可以？即系或者系再去做啲游说工作，咁然后迟少少先推啦，咁咁啊，琴日张建宗都好似有讲啦，咁佢话谂住下个月再攞上嚟噶嘛，吓， 系， 咁之前我哋系唔知嘅，即系起码我唔知啊。 Ann 姐啊，即系我都喺一啲建制派嘅朋友嗰度听到咧，都话即系贵党都系有意见嘅，对于即系拨款俾大学，即系如果即系建制派政党对呢一啲拨款有意见嘅时候，你认为嗰个原因系乜嘢？ 嗱，我谂咧分开两件事。两件事啊，咁咧就 我知道咧，我哋嘅党咧就对于嗰、那个啊。即係譬如話理大同中大將來咧，佢係咪要修復？要用幾多錢？要好多錢啊？係咪用納税人嘅錢去出啊？咁 哦，你講緊修復修復嗰個效益， 但我哋講緊醫學院喎、 哦，修復嗱修復嗰塊咧，咁咧佢哋就係、是、有啲保留嘅 ，OK？ 咁、咧，但係醫學院咧嚟緊呢個建設嘅話咧，咁咧就原則上咧，我哋咧就主要咧就從經濟度出發嘅。嗱、你真係今日你都聽到阿財爺點講啦，同埋今次呢個風浪咧真係好大。唔系吓大家，唔系吓大家，即系因为我平时个人咧，几大风浪都好啦，我都好乐观嘅 ，OK， 吓、慢慢啦 ，OK， 得噶啦 ，OK 噶啦，咁但系今次咧，我真系感觉到咧好危险 ，OK， 咁好啦，咁然后我咧就，咁咧我咧就要抽翻啲钱出嚟睇啦，咁我喂，而家你嗰、那个即系未来咧，即系你而家唔系话攞一两亿、两三亿嘅事啊 ，OK， 咁我整体嚟讲咧，嗱，今年呢、這个林郑特首咧，咪已经讲话啊，佢又要拨出160亿 ，OK， 要俾佢哋做增建翻新啊，咁样。咁啊，未来咧，仲话又有咩220亿准备做大学教学设备。咁啊，另外咧就系、是、第二个十年个建院计划，嗰度有2000几亿噶、，OK， 吓嗱。咁但系而家你睇下啦 ，OK， 政府库房系越嚟越紧张，所以咧我哋基本嘅上咧。即系我吓，我唔能够代表其他人，我只能够讲咧，就我认为咧，有啲必要嘅设施应该要做嘅，我哋依然非常之乐意要批出嘅，特别系医疗方面应该批嘅。但系咧有时咧一啲，譬如话啊，我个课室旧咗，我要翻新又要咩，咁呢样美化工程啊，或者系叫做upgrade 工程咧，咁我就觉得咧。即系唔理系咪大学、，OK， 任何个项目，包括系政府其他嘅 building， 假如系利用公帑嘅话，我都觉得佢哋应该咧从长计议，停一停，谂一谂。嗱，因为政府咧有个问题，政府咧有时咧，佢哋好机械化嘅。 嗱，不过 如果要完成呢样嘢，佢就搏命向前推。 明白。 我都同佢讲啦，喂，你有冇坐喺度计一条数啊？ 明白。 你真系睇喎，系咪？ 不过蒋丽云啊，我又想补充两个数据。嗱，其实咧中大嗰个嘅工程咧。佢就係5970万嘅，而港大嗰個工程咧就係1.9430亿， 加埋 即 係 兩個加埋 2.5亿， 其實對比起成個數其實唔係好大嘅啫，喺成個政府嘅開支係咪真係影響咁大咧？同埋你如果加咗醫學生嘅名額咁。都是因为大家支持咁先至可以加到医学生嘅名额啫。咁但系你又冇个硬件配套俾佢，咁点搞咧？ 嗱，首先咧就你啱啱讲个嗰个咧5900万咧，其实咧呢一笔数咧就系、是、中大咧就系一系攞呢一笔钱出嚟咧，就谂住揾个专家去研究一下呢个大楼。OK， 系顾问研究费嚟嘅啫。OK， 个大楼应该点做啊？咁样呢、这个其实佢教学科研嘅。咁咧就有即系唔系系逼，并非迫在眉睫嘅嘢，系慢慢研究。研究咧，起码都研究成年。OK， 既然系咁咧，可能咧就而家不如你唔好研究住啦。OK， 吓，因为而家我哋未来唔系讲紧今年会财政赤字，我哋预计可能咧就未来呢两三年、三四年可能都会系过寒冬。所以既然系咁，你呢6000万。迟啲先研究。 咁但系系啦，就算吓，就算呢度讲得通，咁嗰1.9亿咧，佢真系起嘢嘅。 嗱，呢个咧，所以我哋话我哋唔介意咧，就系佢哋学校咧就派代表过嚟 ，OK 吓，咁咧就同我哋解释清楚咯，系咪？嗱，佢话佢要做解剖室 ，OK， 咁咧系咪而家现时冇咧吓？定系佢想扩大咧？定系起多个更好咧？咁假如佢有咁嘅需要，佢解釋清楚嘅話，咁我哋可以俾佢去做解剖室，搞呢個整多個解剖室噶。你話唔係？另外咧就話要呢、這個擴大咩教學樓啊，或者點樣啊？我其實嚟講咧，而家咧係即係點樣去利用啲課室，利用最高嘅效率啊？嗰個應用率最高咧。其實呢個我覺得係行政當局嘅。 明白啦、 okay? 不如阿蔣議員咁樣啊，因為仲有啲嘅你嘅意見咧，想同你傾下，但係因為我哋就嚟新聞啦，不如7:30新聞翻嚟咧，再同你傾多一陣好嘛？咁啊，轉頭我哋再揾翻阿蔣麗雲議員翻嚟啊，電話號碼1872311，大家點睇今次事件？打嚟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本港零售销售数据连跌九个月，政府统计处公布，十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是301亿，按年急跌24.3%，是有纪录以来最大单月跌幅，较亚洲金融风暴期间更差。而今年八月就是有史以来第二大跌幅，扣除价格变动，总销货量按年大跌26.2%。空运牌照局话，港航的财政问题已经迅速恶化到严重影响履行作为雇主支付薪酬的责任，以及能够持续提供航空服务的可行性。牌照局向港航牌照附加两项新条件，包括港航必须确保能够注入当局订定的资金，以及提升并保持现金自合理水平。若港航未能够在期限之前改善，当局在星期六或之前决定是否撤销或者暂时撤销牌照。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敦促港航需确保乘客可以按机票条款继续行程，并保障员工福利。陈凡又说，当局已经做好部署，如有需要会启动有关安排处理特殊情况。港航强调，公司日常营运一切如常，又说通过实施节省成本的措施应对财政状况，不时调整营运以应对市场需求。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说，未来五年最新估算公营房屋总建屋量是10700个单位，估计未来十年可以达至24万多个单位，但相比十年长远房屋策略目标的31万多个单位仍有差距。陈凡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说，公营房屋供求仍然面对严重失衡问题，政府在土地用途改划和地区咨询等工作需时，亦遇上不可预计因素，但仍会多管齐下增加土地供应，亦会探讨将工厂大厦改装公屋公营房屋的可行性，预计有关新措施会在十年期的后五年逐步落实，届时供求失衡情况应有改善。房屋处副处长杨光艳说，房委会目前有40张工程合约正在施工，政府将密切监察工程进度。曾经网媒报道，香港反修例运动的一名印尼家庭佣工，因为工作签证问题被入境处扣留28日，协助他的支援组发言人证实，入境处已经将他递解出境，并已经抵达原居地印尼。支援组的成员说，上星期曾经提出反对入境处的递解令，不过律师已经接获入境处通知，表示拒绝接受。支援组早上曾经到湾仔入境事务大楼请愿，质疑有关行动是政治打压，要求立即将他释放。他的雇主亦都曾经以书面要求当局为他签发续期签证，但入境处并没有回应。支援组说，入境处在9月以忘记为工作签证续期为理由上门拘捕这名印佣，之后再将他拘留在青山湾入境事务中心。入境处回应说，不评论个别个案，表示任何在港违反逗留条件的人士，入境处均有权进行拘捕、拘留、检控以及遣返。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早晚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4度，新界会再低2-3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约2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北风。展望星期三早晚清凉，星期四有几阵雨，气温进一步下降，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4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报告一宗坏车事故先啦，喺七咸道南啊，七咸道南去油麻地大角咀方向，近住公主道桥底咧，快线有坏车阻路，一带多车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七咸道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公主道桥底前少少啊，快线嗰度有坏车阻路，经过时间小心。咁嗰度而家系比较多车嘅。 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喺道路至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冇咁塞车啦，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繁忙少少啦，七咸道北过海畅顺嘅，系尖沙咀线比较多车啲，龙尾喺芜湖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去沙田，龙尾排到去沙福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去沙田，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亦都系多车嘅，龙尾近东九龙政府合处。九龙路面方面咧，龙翔道去观塘之前近住风力楼嗰度咧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意外清一场，多车少少啦。龙尾近泽安村，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近住裕民坊，一路去到九龙湾德宝花园咧，仍然系车多行车缓慢噶。观塘道东行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路去到德宝花园仍然系多车。新界方面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之前喺瑞丰花园对开嘅慢线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走咗啦，系多车少少。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滘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对开嗰度咧就之前有意外发生过噶，清咗场噶啦，不过都系多车啲啦。仲有就系元朗公路啊，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喺南生围嗰段咧，之前都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都系多车少少嘅。咁仲有咧就系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啊。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去上水粉岭方向仍然是多车的，龙尾分别去到美林村和青沙公路近住大围。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吃了药就不要揸车啊。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咗啦！如果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喺1957、58或59年出生，就要喺2019年11月16号至2020年2月17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嘅自助登记同领证服务。你仲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嘅亲友一齐换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罗永聪。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嗱，刚才咧我哋就同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啊，亦都系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嘅主席咧蒋丽云倾紧，就系政府咧将两份涉及到中大同埋港大嘅医学院嘅一啲嘅工程项目嘅拨款嘅文件啦，总共咧系2亿几啦，咁啊突然之间抽起咗嘅，揾翻蒋丽云出嚟，蒋丽云你好。 系你好，你好，大家好。 嗱，继续讲翻即系头先嗰个嘅问题啦，吓。 林姐，我想问一个问题咧，阿聪。 系。 我想问咧，就系即系如果民建联或者即系建制派觉得今天个经济环境好差，其实系咪应该都去睇即系更加多嘅即系叫做节流嘅方案，唔系净系单单系即系向住呢两个医学院开刀咧？有冇其他更加多嘅方案提出嚟咧？ 应该。咁啊，就而家咧就係逐個上啦，嚇！ 即係全部你哋都諗住擋噶啦，去到 FC 嘅時候，即係因為 我 哋要去 全部 擋即係防機。 O K， 我哋唔係我哋最緊要咧就係睇咧，就第一嗰、那個係咪有個必須性 ？O K， 咁啊，第二有冇一個迫切性 ？O K， 譬如話我哋講 O K， 佢而家攞6000万去話做個研究 ，O K， 咁嗱呢個好明顯啦，就未有迫切性啦。你研究都一段時間啦，係咪？咁嗱，因為羅永聰你都係 係啊，做過 即 係 都 係 做過財務呢方面啦，係嘛？你睇下我哋政府三大收入 ，OK， 一個利得税 ，OK， 佔 roughly 好似接近 25% 係差唔多、 啊。賣地收入啊，又係20%， 一成到啦 ，OK， 咁一個印花税再加個薪俸税又係20%，呢三大收入。但你諗下而家間間嘢仲未執嗰啲啊 ，OK，、都唔會有啲咩錢賺啦、啊，係咪先？啱啱啊！而家個地，而家嗰啲樓 ，OK， 已經向下行啦 ，OK。我諗發展商都冇乜錢太多賺 ，OK。咁你有幾多薪俸税可以俾咧？咁咪有幾多利得税可以俾咧 是不是、啊、有什么地可以买呢、 嗯、 是不是大家要面对个非常的面对的现实环境。 尝试去戴返即係政府同旧同事嗰顶帽去睇啦。即係而家我哋去讲緊呢啲咁嘅开支呢可能都系啲投资未来嘅开支啦。即係当我哋唔去投资嘅时候呢可能我哋将来就冇㗎啦。即係话我哋想培养嘅医生啊或者其他嘅医学专业嘅朋友啊我哋可能就而家唔做将来就冇。反而即係喺经济嗰个困难出现嘅时候其实系咪政府应该即係派多啲錢，讓即係大家手頭上多啲嘅錢可以動用，令到經濟救活翻呢個方法係咪可能更加直接咧？ 嗱，而家我哋咧就投資未來咧，譬如話我哋投資多啲醫生 ，OK， 咁呢個已經行緊嘅啦。嗱，我要再講一樣嘢、嗯，就係、是、假如咧就啲學校 OK， 佢哋面對急切嘅真係要增添嘅設備。啊，增添嘅一啲实验室或者系解剖室等等呢啲嘢 ，OK， 我认为我认为都要批嘅，应该嘅。 嗯。 但系假如佢话佢哋想要 upgrade，OK，、 okay? 呢、這个美化 ，OK， 或者点样而家个大楼啊，令到更咩更舒适更咩，咁我就觉得咧喺现今阶段咧。即是作为一个 即清水房啦冇红冇红装啦。 是啦民选嘅议员呢我一定要提出呢个问题俾政府自己要考虑。 嗱、嗯、但係蒋丽云啊其实如果按照你迫切性嗰个呢、嗯、我哋唔讲中大嗰个啊讲港大呢、嗯、如果我睇返公务委员会嘅文件同埋财委会嘅文件佢的而且确系有其迫切性㗎喎。首先佢喺个学额嗰度呢佢系增加咗系57个嘅如果我冇睇错个数字。咁首先佢学额增加咗啦咁你学额增加咗其实你找一个医生出来不是只是说你给个位置去读的嘛他必须是要有个地方去做学习的嘛最简单就是解剖的嘛是不是 我没有槍彈过是啦是啦是啦 你要认识那个。 从来都没有槍彈过他们是啦 是啦 是啦因为你根本你就没有拿到来财委会度倾。 唔系咁所以调返转如果我想咁讲嘅话呢系咪起码喺你嘅角度睇上嚟呢港大嗰个拨款你都会觉得系可以支持㗎喎起码政府应该可以递到呢份文件上嚟先喎系咪呀 我认为呢个文件可以递上嚟㗎。 嗯。 咁、啊、然后呢就再了解多少少 ,ok? 咁呢我觉得呢、这个呢一、这个呢唔系一个最关键嘅。我觉得呢个可以即系当局啊同埋学校方啊上嚟要讲清楚囉系咪咁佢而家你争嘅系最主要争咩先即系佢话最争 ,ok? 我多咗几十个学生我得、嗯、我争一个解剖室 啊 要摆嗰啲或者系叫做解剖嘅尸体啊或者点样。咁你咪可以你可以讲下咁现行嗰度点呢争几多位呢系咪、嗯啊、即系呢个我哋会问啦 ,ok? 咁但系佢真系觉得佢有咁嘅需要嘅我当然会支持啦点会唔支持啫。 咁你会唔会支持呢因为其实佢哋喺之前嘅财委会文件啦同埋喺公务小组嗰度都即係解释过一轮嘅。嗰陣时你哋仲有啲建制嘅议员就话喂你快啲拎份文件上嚟立法会告批啦。即係似乎就係、一个即係都极度支持嘅态度喎。因为就算我睇返公务小组去嗰个投票嗰度都系出席者都系全部支持喎。嗱当然就你唔喺公务小组啦。咁但系喺嗰份文件上面呢即係嗰个迫切性啊等等嘅疑问呢似乎都讲过晒。咁你会唔会支持呢如果份文件都有上嚟 我都讲咗啦咁我都同意政府係攞上嚟大家傾嘅 ,ok? 咁、嗯、然后呢假如傾个过程 ,ok? 其他有议员有意见嘅话呢而假如能够政府说到我嘅话呢、 嗯、 我都可以帮佢说服其他啲议员嘅。 咁即係我仲想问多一个问题剛才你接受访问开唔开始嘅时候呢你就话即係中大理大都即係有好多破坏啦有好多即係可能要装修啊翻新嘅工程啦咁嗰个部分呢你哋有意见嘅。咁呢个牵涉到可能都係即係你哋觉得即係政府唔应该去为咗一啲示威者佢哋嘅破坏去埋单啦。咁我想问一下即係呢一个諗法同或者咁讲其实我喺里面现场见到啦我諗个冇几亿呢都埋唔到单嘅特别係讲理大嗰个情况。如果真係政府唔咩嘅时候边个俾呢笔钱係咪搵返示威者出嚟 唔该 找数啦。 而家你放心喎你放心喎 ,ok? 吓理大嗰、那个库房佢哋好多钱㗎喎。 嗯即係叫个大挥 佢哋开。 用咗自己的 reserve 啦咁样。嗯。 係呀、啊、每间大学都大把钱啊亿声啊 ,ok? 同埋仲有嚟讲呢因为佢哋嗰啲 building 嚟讲係属于理大本身㗎嘛 ,ok?、 嗯、 你唔係属于政府 building 㗎嘛。 咁都係要政府俾錢先起到嘅， 因為都係要 咁啊，政府俾咗錢啦。嗱，政府俾咗錢佢起嘅。 嗯。 咁然後咧，就其實咧，佢哋有一啲折舊啊，有啲咩嘢啊，咁其實佢哋應該有 reserve 分喺度嘅。 唔係你覺得呢一個即係話所謂唔支持用公帑去支持佢哋去翻身咧，去重建咧，係咪一個即係懲罰嘅態度，定係一個點樣嘅原因？所以你哋唔支持啊？ 我唔係話懲罰乜嘢，而係我哋覺得咧，即係佢哋啊學校 OK 係亦都必須要負起一定嘅責任啦，係咪？咁而你 變咗懲罰學校嘅咯呢一個？ 喂，你講。我而家嗱，我又唔系话惩罚学校，你学校有钱嘅话，咁你学校点解唔攞出嚟啊？ 嗯， 系咪啊？你有钱嘅话，点解你觉得有咁嘅迫切性，正嗱嗱声搞嘅话，点解你唔去攞啊？系咪？同、埋学校过去嚟讲，佢哋起楼啊、起城啊 ，OK， 咩赛马会啊，咩 都 系俾钱佢哋噶， 系 咪？咁佢点解唔外求啊？点解佢一定要翻嚟同纳税人攞纳税人啲钱啊？系咪？因为今次来讲呢，他到啊最后啊，他们都不去报警，叫警察帮他保护啲那些大楼啊， ok， 其实他们难辞其咎啊。仲有一样东西啊，每一栋大楼啊他都要买保险的，应该。 不过保险未必包暴动啦，是的，可能。 那你看看啦，那你看他有没有这个买到保险先啦，有的、哦。我哋嚟讲，我哋立法会，我哋啲咩电子设备啊，好多电脑啊，打烂晒噶嘛。咁、我哋都倾到，我哋倾到保险啦。 明白吓，多谢晒你啊。 我哋倾到， 明白。 即系我希望佢哋咧能够多啲去谂外边嘅办法，好唔好咧？真系好似 摊大手板啦， 提款机咁，喐啲咧就走嚟问财委会度攞钱，攞钱，攞钱，问啦，呢啲钱都系纳税人啫嘛，系咪？ 哦，好多谢晒啊蒋丽云嘅意见，多谢晒你。咁啊，蒋丽云咧系立法会民建联嘅议员啦，亦都系嚟自卫生事务委员会嘅。咁、但系啊，罗永聪即系先倾翻第一个关于医学院嘅拨款嗰方面嘅问题啦。嗱、按照你 唔批嘅，佢话你拎上嚟我咪批咯。 系啦，但系按照即系你以前即系熟悉政府嘅程序啦、我睇翻咧真系公务小组咧，佢基本上系。全部議員都是贊成那份文件的噃， 冇錯啊！所以其實你話喺突然間去到財委會的時候話要抽起咧，我諗呢一個喺過往嘅即係攞撥款個程序裏面都比較少有嘅，即係過咗 PDFC， 然後 PDFC 然後上到去 FC 先至過唔到咧，咁呢個係比較少見嘅。 嚇、所以呢個亦都係咪咁講係真係滲咗一啲嘅政治考慮喺度 咧？我諗頭先阿 N 姐佢喺答第二個部分嘅問題嗰度，佢都即係表達咗一種即係佢嘅。即係情緒啦，或者係態度啦，即係見到今天喺學校裏邊嘅情況，咁大家都會覺得啊，即係某一啲人，無論係校方好啦、同學好啊，或者示威者好，都要負責任。當一件事做錯咗嘅時候，咁係咪應該都係攤大手板去問政府攞錢咧？我諗呢、這個。某程度上我相信都几反映即系建制派议员嘅睇法啦。 但系呢度分开两面，因为头先后边我哋嗰度咧，我哋就讲紧理大校园嘅破损啊嘛，咁需要复修嘛，咁啊林大辉佢亦都有讲嘅，喂呢件事其实理大先系最大受害者，吓咁系咪真系要全部系理大去承担翻晒嗰一笔嘅费用咧？咁但系如果我哋讲紧前者系讲紧呢个即系医学院嘅拨款，咁嗰个其实就 同件事冇乜 系咯，同件事系冇关。关系亦都唔系讲紧话，因为有人破坏咁，所以我哋要嚟攞钱，而系因为嗰个医学生嘅学额增加咗，我哋需要扩建。咁呢个其实系为紧市民嘅长远嘅健康服务咧、医疗服务咧而去着想嘅。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其实点解即系政府仲会有个说法就话，哇，因为有议员有意见啊，咁所以我要。又要即係再抽起嚟，即係再睇睇咧。 我自己咁睇啦，即係嗰件事而家都似乎係變咗一個政治事件啦。就係當建制派見到邊個嚟攞錢，下啲錢係受會邊個嘅時候，好容易咧已經會有一個即係直覺啦，或者咁講，有一種觀感咧，就佢嚟攞咧，我就要嚇。瞪大隻眼咁睇清楚嗰個文件，佢頭先都講得好清楚啦，就話你攞文件出嚟，我仲要睇係咪有必要性同埋必須嘅，係咪個迫切性兩樣嘢咧滿足曬咧，我先會願意批。咁呢樣嘢。同過往我哋即係講緊去，特別係講緊即係呢啲投資未來嘅撥款咧，建制派嗰個立場咧，一貫嘅立場咧，似乎都有一個比較清楚嘅分別啊。咁呢個分別係會源於建制派即係喺區選嘅失利啊，突然之間要覺得啊監察角色要做翻好啊，定係話即係話攞錢嗰個單位突然間見到係大學 大家覺得呢一刻大學我做乜仲要俾錢你咧嚇？你搞一班暴徒出嚟，咁呢一種嘅諗法會唔會都係影響緊？我相信兩者都會存在啦。 嗱，電話號碼18721咁啊，中大咧呢個擴建咧就係因為教資會咧係喺2019到2022年呢三年之內咧係每年增加咗50個嘅資助嘅第一年學士學位嘅學額啦。咁而港大嗰方面咧，佢所增加嘅學額咧就係57個嘅，咁所以亦都有必要咧做一个嘅扩建，尤其是佢喺解剖遗体啊嘅嗰个地方咧，即系嗰个台咧，都唔系好够。咁佢哋呢笔嘅拨款，除咗系扩建嗰个校舍之外啦，亦都要喺过渡期之内咧，系发展一啲 VR 同埋 AR 嘅技术咧，以令到两个嘅校舍可以联系，令到佢哋处理到咧，即系未扩建嘅时候嘅一啲嘅教学嘅需要啦。咁呢个亦都在同医学生嘅培训，佢哋出到嚟个技术嘅位系点咧，相关嘅个即系训练足唔足咧系相关嘅。大家点睇咧？18731打嚟。我哋倾下嗱，电话旁边我哋不如请嚟一位咧中大嘅医科生啦，佢系中大教务会医学院民选学生嘅成员啊，胡子莹啊，胡子莹你好 ，Hello 你好，主持人你好， 系嗱，相信今次呢个事件喺你哋学生之中有冇一啲嘅谈论啊？ 当然就我哋都好关心呢件事啦。其实我读咗四年啦，我今年系第四年嘅医科生啦。咁其实一直都见到以下啲师弟师妹越嚟越多人，跟住课室越嚟越逼啦。咁政府一方面又话要解决人手，要加学位，但另一方面而家突然又话撤回拨款，即系实在好自相矛盾咯。 佢就唔系话撤回嘅，佢摆咗份文件，倾完再摆 上 去啦。 系，因为我哋都见到个迫切性喺度嘅，因为其实你兴建大楼需要啲时间啦。咁其实本身扩建已经追唔上学额嘅增加，咁而家仲要延迟咧，系绝对会影响我哋临床同埋非临床嘅教学质素咯。 中大呢嗰个嘅拨款呢就係5970万嘅，咁主要就係要做一啲嘅前期嘅顾问研究啦，同埋啲勘探嘅工作啦。咁但係佢其实长远中长期嗰个工程项目呢就包括咗呢李卓敏基本医学大楼嘅设施嘅翻新工程啦，同埋呢喺大埔第39区呢兴建一座嘅综合嘅大楼啦，呢、这个就应该系下低就系应该东铁线嗰度啊。咁仲有一个就系喺威尔斯亲王医院附近呢为中大医学院呢兴建一个多用途嘅教学大楼同埋附属学生嘅住宿设施。你嘅理解呢几个项目到底会令到你哋第时嘅即係使用嘅设施啊或者系医学训练有啲咩影响呢？ 因为其实呢而家我哋医学生通常都系成级一齐上堂嘅，因为始终 professor 时间唔够啦。咁而家最大嘅 lecture hall 呢都系得200个位，咁其实而家每年200几人呢接近300人啦，即将会加到。其实已经有啲同学要开始坐地下㗎啦。尤其是系临床嘅同学，因为威尔斯嗰个演讲厅系再细啲，可能得100-200头个位咁样，咁所以我谂喺威尔斯附近嗰栋大楼固然好重要啦。咁李卓敏医学大楼咧，因为其实呢排我都即系今年其实已经扩建咗个解剖室，但系其实扩建完咧都系得40张台嘅啫。咁换言之咧，就如果当加到300人嘅时候，都要8至9个同学去分，即系要去一齐喺同一个遗体度解剖咁样。咁可能有啲同学已经要企后边，都冇办法可以落手咯，因为嗰个唔够台嘅问题。 呢个对于你哋训练出嚟个基本功嘅影响会系几大咧？ 系啊，因为始终医科可能都系一科比较即系着重实习啊，着重临床经验噶啦。咁所以因为我哋睇书其实真系差好远咯，睇人体嘅结构，唯有即系无言老师啦，无言老师好好，可以俾我哋可以真系见到啲结构。咁同埋我谂同学落手去解剖，其实都系已经开始由细至大训练紧我哋嘅一啲做手术嘅技巧咁样咯。咁所以呢啲经验系即系十分重要噶啦。 胡同学，即系我又头先听完你讲，又听完阿蒋议员讲咧，咁样唔好介意我黑心啦。我都想问一个问题。同學之間佢哋見到呢個消息嘅時候咧，大家會覺得即係背後個原因係一個政治理由啊，因為嚇中大啊好旺啦，又成件事就有呢個二橋大戰啦，定係話即係係一個即係純粹係一個經濟原因？你哋自己點理解嘅？ 咁其實我哋當然都好多猜測啦，因為其實 工作小組一早已經成立咗頭啊，咁同埋呢一個計劃其實都講咗好耐㗎啦，呢、這個撥款計劃，咁突然之間咁樣呢排又十分敏感啦，咁其實令人覺得同埋食衞局嘅解釋都好難以令人信服啦，所以我哋都好好難唔覺得係政治報復嘅，咁。我諗其實無論藍絲又好黃絲又好建制民主乜都好啦，我都唔會希望政治牽涉到校園甚至醫療囉，我諗醫療係十分重要。 明白，好啊，多谢晒你吓，胡同学倾到呢度啊，好冇啊？唔该晒吓，胡子莹系中大教务会医学院嘅民选学生成员啦，咁佢亦都头先讲咗就 四年班嘅同学， 系啦，即系如果你解剖咧，你唔能够喺前面嗰度去做两排，咁你点做咧？ 就高脚啦。想不到有什麼方法 不可以的、我就真的在想到到你真的要去到医院的时候、你都会有机会要做外科手术的 我最不希望见到的情况就是当过多几年就是这一班同学出来之后他们真的有些就是 touch wood 讲有些医疗事故他上到去医委会的时候他正工作因为当年没有位埋去那张手术台那里等我去实习所以我今天我就不识这样东西。即我想整件事其实大家我相信都不会没有共识的就是对于医科生的培育香港从来都是非常非常之慷慨。我们用了很多钱去培育我们的医科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个很清楚的医疗需要。今天香港的大学里面即是食糊的科目神科我們說的都是醫科為什麼大家都會覺得這件事是願意他們投身他們即一生的時間去做呢大家知道這個是重要的我們不介意給多些錢醫生看一個好病所以如果今天你說突然之間說、香港的經濟因為又出現了一個寒冬、今次他說、天氣都凍了我最記得蔣元今早即是接受另一個訪問的時候我們是不是應該更加應該望將來呢是不是應該要想就是說當我們不能夠在这些日子要培养一些好的医生的时候那我将来咪应该面对一个更加难受更加难看的情况 呢我想呢医疗界可能又会想起当年咪香港经历过一个即是经济境的那那时咪将譬如啲专科医生的培训名额呢就减了的那跟住大家就说即是现在是浮现了什么问题呢其实这个就是即是十几年之后呢会浮出来的问题那我们是咪要将现在的情况十几年之后又再重演一次呢电话号码18231有犹太犹太你好 你好啊， 系有咩睇法？ 系啊，嘉宾系罗永聪， 系啊，冇错。 就我自己就咁谂嘅，即系一听到佢话要抽起咧，我觉得就好几可恶啊！即系我班朋友都觉得，因为呢啲系关系全香港人嘅身体啊嘛。佢唔系受害嗰啲，而家你话中大啊，唔知咩理大啲，其实佢哋唔系想嘅，系嗰啲防暴警察打到佢人。个家园度，咁佢唔防卫自己啊！即系我，你话我咩都好啦，我觉得就系根本香港嘅警察就系唔啱嘅。咁始作俑者就系林郑啊嘛。咁好啦，而家你哋班保皇党就话俾人听，喂，唔系、你哋咁曳啊乜乜？咁佢申请嗰时候都未知道会搞到嗰个咁乱噶嘛，都系咪先？咁而且系为咗申请系有个理由，同埋之前已经批咗落嚟，只不过是再等拨款啫。咁但系问题。如果你話而家冇錢啦，其實香港我發覺就係香港太有錢啦，啲外匯儲備基金，所以咁多人咧就嚟，即係話真過水濕噶，即係淨係高鐵即係使成千億都未曾買到尾嘅。咁你諗下啲錢係點？元朗17億嗰條大橋，我都冇錢未暫停咪起住咯。 可能 即係 條橋， 人哋民間 應該停先喎。講真又 點解你17億咧？咁另外又講翻啦，就係話不如咁啦，或者香港政府人唔好加人工字咯。你講得咁咩？咁淨係嗰條天橋17億都夠嗰個幾間大學嘅申請都係 起幾間嘅啦，都可以。 係啊。 係咯，咁我覺得唔加人工係共度時間咯，而家都唔係咩新奇事咯。 明白。 咁成日都話仲有明日大嶼啊，如果佢可能佢中意過到就過，即係佢我發覺而家香港好偏頗咯，政府就係冇公義冇公平，佢認為過啲佢就唔出聲，就揀俾佢過，都好唔合理。其實好多市民都 係。 民怨沸腾， 好，明白，明白，多谢晒啊，尤太。其实我谂尤太佢讲嘅一样嘢咧，就系话，如果你真系经济寒冬嘅时候，其实有更加多嘢系比起依2.5亿值得批嘅， 肥高仲有好多位， 抽 唔一定系抽呢度啦。不过我都必须要帮翻啲旧同事去解释咧，即系话去到拨款嘅问题咧，都唔系政府选择嘅。上到去当嗰班议员唔系死都唔肯俾你过嘅时候咧。 得一個選擇嘅啫，就拎翻起啦，就是、再做多啲游說啦，然後翻轉頭，希望佢哋回心轉意啦。 咁但係起碼係咪應該都話俾人知咧？邊啲嘅議員有好大意見啊？似乎而家我哋都唔知道。 我諗即係冤有頭債有主啦。聽完咧即係講之後，大家應該都知道，即、就、係、是、政府嚇、原先諗住去嘅，突然之間抽翻起轉頭，咁總係因為有啲原因啦。咁我相信建制派議員嘅意見都係佢哋其中主要考慮因素啦。 好多謝羅永聰，拜拜。 拜拜。